书博览会。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文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醉小雨，逃嫁狂人辽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又到了周五，各位周末愉快，这里是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正在为您进行的音视频同步直播节目潮流梦工厂，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周末愉快朋友们，我是苗山。 哎，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了，而且呢到了周五的时间是我们的什么单元来着 啊？哦，就是我们的智享生活单元。 是的， 在这个单元呢让您利用这个数码科技更好的生活。 没错，我们的数码单元啊，可以说给朋友们提供各种各样的一些便利我们生活方式的一些数码行情资讯以及相关的一些新品的展示。那么该怎么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呢？其实很简单了， 只要您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找到我们，同时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就是我们今天现场直播的节目的内容，包括我们的嘉宾还有我们自己也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图片以及视频资料，所以只要您点进来就可以全盘欣赏到。 没错，那么当然了，我们在这里呢也要跟朋友们来说一下，除了通过关爱青年计划收看我们节目之外呢，您也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以及易直播搜索关注叫做活力982啊，收看我们的相关直播内容。那当然了，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跟我们的各位听友还有网友们来说一下关于今天我们节目的这个主题，就叫做女主播大变身。然后呢不是女主播这个突然间变身为模特。就今天苗山特别穿了一身特别素净的衣服啊，就是特别难拍摄的一身衣服。 你说我今天风尘仆仆，然后基本也没有怎么化妆，然后真的我除了涂了个口红其他什么也没抹， 这就够了，说明你素颜也很美。 那倒是真的。 那当然了，今天要当这个模特的拍摄嘉宾的这是谁呢？我们的摄影师今天呢就是变身啊，也是我们的评论员变身摄影师，来欢迎一下我们的评论员黄浩。你好。 哎，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各位观众大家好。 哎，对，那今天呢我们三位啊在直播间准备要去霸占这个整个的直播现场，一会儿呢我们也会利用好这个我们的表演区这个部分来跟苗山来进行亲密的互动。不知道苗山今天准备好了没有？ 嗨，反正随时就是哈。 风尘仆仆啊，对，今天早上起来苗山坐火车才来到北京啊，特别的不容易。来这儿车票都没人找报的。完全没有办法哈。那当然今天呢我觉得完全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在这样的一个生活场景当中进行一种拍摄，对吧？ 其实我觉得黄浩平常啊我不太信任他有没有这个技术，原因是什么？因为他自拍的时候不太用 PS 和美图。 我跟你讲， 因为他自带美妆效果啊。 对，因为黄浩平常自己脸就是红扑扑的，加上这两天北京这个天气比较的闷热啊潮湿，所以呢这个脸色非常的好，红润有光泽， 红润细腻有光泽。 可惜这两位都是风尘仆仆来的。一位是从这个坐火车北戴河来的哈，今天早上另外一位从深圳回来的，这个可以说非常不容易， 差别怎么这么大 啊？知道吗？ 真的 是啊，你看他的面色红润度，我都不好意思看我自己。 这是说人家这个舟车劳顿之后还能够这样，你再看看你自己哈、 啊。 有这么多手机来拯救你。 对对对，所以不用 担心。由内而外的散发。 我跟你讲，今天真的不用着急了，因为一会儿我们会利用各种各样的手机产品去拍苗山，所以这也是在一个非摄影达人的一种手里头哈、啊，操控一个手机产品，然后呢，不，应该是好多个手机产品， 对， 然后拍摄同一个物体，不是人物，嗯， 其实我们是想还原一下普通消费者，因为说实话，真的不是要你手机厂商，你不能要求每个普通消费者都是什么摄影高手， 都不能像腾飞一样，对吧， 对，就是大家要求的是我随手那么一拍，可能就自拍一下， 没错， 弄出好的，所以今天我们一会儿呢会，不管是我给苗山拍，还是苗山自己自拍， 嗯， 到时候照片我们都会传给小航， 对， 然后都可以在那个我们的节目里头呈现出来， 没错， 到底拍的怎么样？ 对，今天咱们就一边拍一边看这个效果样张。 对，其实现在很多手机里面都是安装，应该说是 AI 智能拍摄， 哎、 对吧？ 对，越来越上道了， 对吧？所以现在其实我们在测试的就是每一款手机，现在都说自己是 AI 智能， 嗯、 到底智能到什么程度？ 是。而且 今天要见分晓， 而且是不是有的智能有点过头了、 哎、 啊？这个把这个我的五官全磨成一张纸了。 嗯， 现在经常有这样抱怨。其实我们今天带的这手机，还真的发现有些手机拍出来真的不错。 嗯， 当然也有一些可能差强人意的那种。 我在想，我 PS 最好的状态也就是你了。 不，你想让我这么张大脸吗？ 哎，一会儿我们会给苗山3D 建模啊， 对对对，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 真的，今天有带3D 美颜的手机， 真的。所以今天网友们应该是有眼光啊，有眼福了，所以一会儿能够看到苗山的全新的造型变换，变脸 face off， 然后呢，这个要叫什么软整形？ 对， 会什么效果？来，刚刚我们这个话题铺得比较的长， 嗯， 那是因为我们要引出来更加重量级的相关的资讯的内容。 好， 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潮流梦工厂之潮流风向标单元，看一看这一周以来哪些最新鲜的、最热辣的数码单元资讯要跟你一起分享的。来，今天呢，我们的潮流风向标先跟朋友们来简单说一下，大概会有一些哪些比较值得关注的话题哈、啊 哎。 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谷歌开罚单这个事情。 嗯。 那么第二一个呢，也是可以看到有华为也是发布了他们全新的机型 Nova 3啊。那第三个呢，也来关注一下小米的情况啊，包括像是诺基亚的情况，也可以说小米这个大屏手机啊，小米 Max 有出新品，而诺基亚呢也出了这个全新的这个产品啊，也算千元机产品。 嗯， 另外还有一个也是来自于 Sonos， 我们家庭当中这个客厅的音响这个系统应该有救了、哦、能够让我们去还原更好的一些个家庭的视听体验。那今天我们的潮流风向标就正式开始了。首先来看一下关于这样的一个2018年的7月18号欧盟呢对谷歌开出了 43.4 元的罚单，那指控原因呢是因为谷歌在其安卓平台当中捆绑自身的应用。欧盟委员会呢这个也是对他进行了相关的这个指责和强调，说啊，这个对于谷歌的处罚主要是因为后者在安卓方面这个应用啊，在三个方面违反了欧盟的法律的情况。 对，这个原话是怎么说的呢？说谷歌巩固了自己搜索引擎的支配地位，但是抹杀了竞争对手发挥优势进行创新和竞争的机会。 对， 所以同时呢，这位欧盟委员会垄断事务专员他也表示，这违反了欧盟反垄断规则，谷歌必须停止这一行为。 嗯，那我们先来通过一段新闻短片了解一下这事实的经过结果，来看看来自于北京卫视的相关视频。 欧盟委员会18号宣布，由于谷歌采取了非法限制措施，以加强其在搜索引擎方面的主导地位，违反了欧盟反垄断规则。欧盟委员会决定对谷歌处以 43.4 亿欧元，约合 50.6 亿美元的罚款。 欧盟委员会表示，自2011年以来，谷歌采取的三种做法违反了欧盟反垄断规则。其一，谷歌以非法捆绑方式向设备制造商提供其应用程序和服务，如要求设备制造商预先安装谷歌搜索和 Chrome 浏览器，作为使用智能手机应用商店 Google Play 的条件。 其二，谷歌使用非法财务激励措施，使某些大型移动网络运营商和设备制造商预装谷歌搜索程序，而非其他竞争对手的程序。其三，谷歌阻挠有意预装谷歌应用程序的设备制造商使用任何未经谷歌批准的安卓分支系统。欧盟委员会认为，谷歌以上三种行为构成了谷歌整体战略的一部分，以巩固其在互联网搜索中的主导地位，剥夺竞争对手在搜索引擎上与其展开竞争的可能性。此外，谷歌还在更广泛的移动领域损害竞争和进一步创新。欧盟委员会要求谷歌在90天内以有效方式终止其非法行为，否则谷歌每日将面临最多相当于谷歌母公司字母表全球日均营业额 5% 的罚款。当天，谷歌方面表示将对欧盟这一决定提出上诉。 好了，关注过了。今天来自于北京卫视这样一条新闻短片之后，笑什么？ 我在想这个配音好奇怪。 对，很奇怪。刚刚我们也在一边看的时候，一边再去琢磨，说这个配音是不是？哎，现在连这个北京卫视他们那边都开始采用 AI 智能配音了， 电脑配音是吗？ 对对对，很像。 感觉我们要下岗了。 不会的，因为你不会觉得很怪嘛，对不对？ 对， 所以说，既然是会认为有点点奇怪，说明还是不能够缺少人的元素。 但是这个最尴尬的事情就是之后有人跳出来说不是 AI 配的，是我 配的。最近我在看一些相关的这种产业论文，就是广播电视的媒体产业论文，我发现其实大家伙对于这个 AI 的关注度是越来越高了。 对， 那其实这里面也看到了，对于谷歌来讲，捆绑了第三方的应用软件，就是遭受了欧盟的一些指责。那对这个事情，我们来听听看评论员黄浩他是怎么样去帮我们进行解读的吧。 这个事情跟早年微软被罚款、被指垄断是一个事情，因为微软在自己的系统里捆绑了 IE 嘛，Internet Explorer。不过这个名字现在很多人年轻人都不知道了，因为现在微软 的 Edge 了哈。 对，微软的浏览器也不是这个了，因为后来微软就被迫改变，就是说，你厂商可以预装你自己的浏览器，那也可以去根据需求说把我浏览器给干掉。但我觉得这两个事情之间，欧盟这个事情之间有一个根本性的不同是，微软的系统你是花钱买的， 对， 你花钱买了，你还要求人家强制捆绑，这个是有问题的。但关键是谷歌这个系统你是免费用的呀， 对， 我们用谷歌的安卓系统其实都没有花钱，而且这个事情上头，其实它的核心指的是谷歌在全球搜索市场里头的一个垄断地位，因为我们知道，但是这个事情在中国地区不适用，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大家买的任何一部这个在中国销售的这个安卓手机里头， 都有捆绑。 你不是，你找不到什么谷歌的东西。 对， 因为欧盟 都被干掉了。 欧盟反的是说，你不能说我要用你谷歌的应用，我要用你谷歌的系统，你就必须要用你的商店，必须要用你的这个浏览器，必须要用你的搜索服务，它这个是不行的。这个感觉是有利用现在的市场地位进行不当的这种垄断性支配，但是这个在中国市场里头，这个就不成立了，因为我们知道，比如说我们用小米啊，小米有小米的商店啊，有小米的各种各样的服务预装。那你如果你买了一个运营商的合约定制机，预装的是运营商的软件， 对， 你买了 OPPO 的手机，买了三星的手机，买了 vivo 的手机，买了华为手机，里头都是有自己的服务的，所以这个事情呢，对于中国消费者其实影响没有那么大。但是苹果的一个反制行为可能会迎来比较大的一个影响是什么呢？谷歌说啊，你要罚我是不是？那行，我可以允许一，你的这个处理意见是不公平的。因为举个例子，你像亚马逊的 Kindle， 那 Kindle 他自己用的包括 Fire 这个平板电脑用的也是安卓的系统，但是他在里面他是放了非常多的其他的，就是亚马逊自己的服务的。 对， 那这个事情就表明说，我谷歌并不是说要求说你必须用我自己的系统，你也可以拿去改。同时他也举了中国厂商的例子，因为包括像华为销售的产品 Emotion UI、 EMUI 我们都是深度优化过， 对，在海外销售的产品中用的也是华为自己的商店啊， 没错。 对，所以这个事情一，谷歌觉得他站不住脚，二，谷歌说那这样的话，那你不让我捆绑这么多东西，那我的盈利渠道就没了吗？大家好， 对啊， 我收费了。这个问题是会影响到中国的消费者的，因为反而坦白说哈，你现在还能想起几家欧洲厂商的手机品牌？ 诺基亚， 诺基亚现在也是由就是他跟富士康的合资公司在做的，对不对？ 就说还活着的欧洲品牌是吗？ 对， 之前我们所了解到的，可能阿尔卡特呀， 阿尔卡特是 TCL 的， 对，是 TCL 的了，对吧？还有谁？黑莓和摩托都是美国的。 黑莓现在也是 TCL 的 ，TCL 的。 对，诺基亚现在是在和富士康在合作，对吧？ 对， 就是 摩托是联想。 对，摩托罗现在是摩托拉是联想的， 对， 所以其实这个世界上 摩托拉也是联想的了， 对， 摩托拉以前是北欧，对吧？ 是美 国，美 国，对， 美国代表性的通信企业手机的发明者， 对啊， 我想想，诺基亚是， 诺基亚 是北 欧的， 诺基亚现在是由诺基亚跟这个就是相当于由诺基亚的以前一帮人出来，然后跟这个富士康的人去成立了一个合资公司，叫 HMD 啊 ，HMD Global 这个公司。所以其实坦白的讲，这个事情上对消费者而言的话，它会影响到西欧的欧洲的消费者，但是它影响最大的是中国的手机厂商，因为如果万一谷歌因此要向大家开始收钱的话，那我们这些大部分的，因为现在活跃在全球手机前五领域的吧，除了苹果之外，全是亚洲厂商， 对， 一家韩国厂商，三家中国厂商，那你就要开始给啊交钱吧， 对啊。但是你看他这个罚款也是够多的哈， 非常多， 这多少钱？43.4亿欧元的一个罚单， 还要 交没交还另说呢。 再乘约七是吧？ 七点多了，现在得。 对，你要算成人民币的话，那就是要乘你这么多。 没错， 这个罚金就基本上等于美国商务部对中兴的罚金，再加上中国之前的发改委对于高通罚金的总和还要多，你想想看， 这个、是够狠的啊、哦！ 所以谷歌当时为什么那么急说，如果我的反诉不能成功的话，那我就来收费吧。 嗯， 那你可以允许我不装你，但是我要对我的系统收费，因为你想，安卓系统之所以有那么多安卓机型能够就是百花齐放，最重点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安卓是一个开源的免费的系统。 太对了，太对了。 不过咱们就提到，就国外版安卓系统里到底装了谷歌哪些软件，就是被现在对这个被欧盟这个委员会提到了，还有防这个垄断的嫌疑。比如说有大家可能知道的啊，就谷歌翻译是吧， 嗯， 这挺有用的， 很常用啊， 是免费软件，这很难得。谷歌游戏、谷歌相册、谷歌商店、 谷歌 办公、 它其实 谷歌云盘， 对，其实最核心的是这个东西，一是搜索，二是地图，三是它的商店，因为一个商店是什么，就决定了它的生态基础是什么。 没错， 其实对于用户来讲，说实话啊，我如果选择安卓手机的话，我可能如果用了它的谷歌翻译或者地图之后，我可能会更加愿意用它的谷歌商店，因为我觉得一套着肯定会更加便利。 这也是为什么国产厂商要做自己的这一套东西。比如说举个例子，很多人用华为或者小米的产品之后就一直用下去了，因为觉得同一家产品，包括说商店，包括账号，因为账号里头现在能做到一个功能，现在华为跟小米能做到一个功能，以前大家很讨厌说一个新手机买回来我怎么更新，对不对？ 对， 旧手机直接上传到云端，新手机拿回来放那儿放一晚上，连桌面布局跟设置闹铃包括日历都跟你自己恢复成跟前一部手机一模一样的， 包括里边的短信、通话记录、微信的所有的信息，包括照片， 对， 手机克隆 完全搬运过来。 对， 对， 而且以前是还需要两个手机在这摆着要这么倒，现在不用 不用， 现在直接登录你的那个就是 从头顶那片云， 对，厂商账号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放一晚上连个数据线，然后明天就可以继续用了，跟你之前用前一部手机一模一样。 哦，好没有新鲜感。 除了华为还会在做什么呢？就是它会还能够一键把你的 iPhone 克隆成安卓手机的内容。 哦，这个挺 联想也可以。 对， 联想也直接可以从那个你的 iCloud 里头直接把你 iCloud 里的东西导到你的联想手机头来。 就是说只要你一日这一刻你突然想从苹果手机用户转到安卓旗下的话， 分分钟的事儿， 分分钟。 除了你的游戏账号可能签不过来，因为那个是腾讯他们因为分区的， 对对对， 但其他的所有的东西包括微信聊天记录你都能光端过来。 我相信有一天他们会攻克的，这是我唯一没有弃那套系统的原因。 可以重新玩一些游戏， 对， 我的积分啊， 先兑换掉然后再说吧。来， 对对对， 我们进入下面一条内容，因为我们聊这个时间也是挺长的了哈。来看下面一条关于华为的新品消息，也是在7月18号华为在深圳发了它旗下的 Nova 品牌的新款手机 Nova 3啊，这个也是采用刘海屏的设计。 对， 今天手机在场吗？ 这部手机还没有到现场， 还没有到场， 对，但是我们一会儿可以看一下现场的一些图片。 好，没问题啊。那这样我们呢一边看图片也一边来跟朋友们回顾一下发布会的情况好吗？ 好的，没问题。 首先呢，看看这样一张照片，会发现哇，这是谁？这是谁呀？ 这个你知道，你这个就是我们知道，就是 一直有那么几个流量小生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易烊千玺是其中一位。 对， 这个我们当时在现场的时候，整个看台上就是哇，此起彼伏。然后就是大家知道有个名词叫做妈妈粉嘛，然后旁边就喊妈妈爱你， 真的假的？ 然后旁边就说哎呀，就是当然我们不鼓励这种过分就是狂热的追星行为啊，但是我想很多人是看了那个应该是优酷的那个街舞节目之后，对易烊千玺大有改观，觉得他不只是一个小鲜肉，他舞跳的真的很好。 对， 现场呢。加这个海报的来历吧，这个手机强大一个功能叫2400万海报级自拍。 哦，就是拍完之后能够直接冲成这么大海报。 对，这张照片是他现场拍的， 现场冲的， 然后有一个大的那种冲印机，那种塑封的冲印机， 跟喷绘似的， 喷绘机，对，然后直接喷出来一张海报。他强调说他的前置拍照的效果，包括解析力啊，包括说色彩的光色度， 前置拍的， 前置拍的， 我的天， 它叫2400万海报级自拍啊！ 我的天，这个算法很厉害啊！ 我的天，那它到那个正经的后面的摄像头岂不是 也是2400万加1600万？ 前后已经达到差不多一样啊！ 对， 所以一会儿我们就要拿各种各样的其他机型去试一试，看你自拍的效果。 我也要一张海报， 来，咱们看看这个易烊千玺在现场应该说是引爆了所有粉丝们的热情，包括花。 是的，因为这个 Nova 下面我讲一下，因为华为产品其实是这么分的，在3000以上呢是 Mate 跟 P， Nova 是2000到3000档的一个产品，它主打的是潮流的设计啊，一些流行的用法，其实跟 Vivo 的 X21 跟 OPPO 的 R15 是非常像的， 哎， 所以他们也用了一些多彩的设计啊，包括说比较流行的一些趋势款式以及代言人，你看价格其实也不贵，注意以前 Nova 的整个配置不是特别的高，但这一次呢它配到了多少呢，麒麟970的旗舰处理器，价格是2999，小航可以跳回到上一张那个299价位去， 没问题。 然后2999这个价位的产品呢，它整个配置非常丰富，前置是2400万加200万，是个前置是个双摄，后置是2400黑白加1600的彩色，然后你注意看它的这个配色也是非常丰富，有今年非常流行的一个蓝紫色的那个，它叫蓝银紫， 类似叫极光色的。 对，然后呢，它还有一个这种类似于这种蓝花，就 Tiffany 蓝的配色啊，这个之前也是荣耀上也有这样的配色嘛。然后注意一下那个黄色的手机，那个黄色的配色不是黄色，是金色， 金色， 但是它调的很像一个那种鹅黄色，这样你不会觉得这个机子土，因为很多手机的金色你会觉得它土， 就是一定不要是。大的24K 黄金的， 就我们开玩笑叫菜白金或者老凤祥金。 哎呀呀呀呀呀！对的，我们不要这样说。 对对 对 对，就是菜白的金是卖的还就金是的品质还是很好的，但是那个金色不是适用在所有场合的哈。然后呢，这个配色它叫星耀版，也是做了一些很特殊的处理，包括说它这些光的纹理处理啊。而且这个产品也是跟易烊千玺的一个相当于有一个合作 啊。 而且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个星耀版的价格不比其他配色版更贵，也是299。 来，我们继续看。另外还有一款 Nova 3i， 对 ，Nova 3i 是这一次 啊， 它里面搭载了一款新处理器，叫做麒麟710。哎，我们知道骁龙前面出了骁龙710嘛，这次麒麟710比起早年它的一个麒麟6系处理器叫659，性能上有非常大幅的一个提升。因为规格上已经跟这个跟这个骁龙660710已经差不太多了，是一个四核 A73 跟四核 A53 处理器，就意味着性能上其实有比较大的幅的一个进化，然后呢，价格比较亲民，到了1999元，所以说呢，如果想买一个比较便宜的颜值比较高的产品的话，因为内部机子的自拍也是2400万， 哎， 那你可以买这部Nova 3i。 对，整个的话，我们除了发现有两款新机之外，还有相对应的 手环 跟还有全景相机。 对，那个手环比较有意思，手环可以当蓝牙耳机，你把手环抠下来，可以扣耳朵上头，变成蓝牙耳机。 哎，非常好啊！对，以前很像当时的 Talk Band 啊。 对 对， 其实它就是 Talk Band， 就都 Talk Band 的后续啊。然后回到前一页，在发布会上还公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 很有意思哦。 对，华为今年1亿部手机下线了。第1亿部 啊！ 华为是2015年开始，它的手机销量破亿，然后后面就是每年它公布一亿部的那个时间越来越提早，今年是刚过了一半，刚过到七月底，它就公布说我卖了一亿部了。它今年的目标是要卖2亿部手机，而且 它是这今年一亿部啊。 今年已经卖了一亿部了，今年已经卖了一亿部了。 不是说以往这么多年的总和一亿部， 那就早过了，早就过了。对， 每年公布我卖到一亿部的时候的时间，最开始可能是接近年底的时候，慢慢可能比如前年的时候就接近到90月份，如今是刚刚过半年， 刚刚过半年多。 因为他每年公布的这一部机型都不太一样，比如我记得有一年是 Mate， 有一年是麦芒，那么有一年是 P， 那么今年是 Nova， 就是他第一亿部下线的产品是哪部产品？ 哦，正好赶上哪个？ 对。 就是哪个。 所以华为的在全球的进展步伐非常快，而且今年有望做二望一，就是现在它是第三名，第二名是苹果。因为苹果我们知道这两年的销量其实不太尽如人意， 对， 处于一个缓慢的 有点小疲软 疲软的一个状态。但如果华为继续保持现在的状态的话，那么有望冲到第二名的位置上。 我觉得最有望超过的是三星 啊，三星第一，三星仍然很多， 三星的全球市场还是 非常 厉害的。对 对，三星非常 多，在中国区的话可能没有那么好。 三星我怀疑下半年已经进不了中国的前十名的市场。 三星现在已经没有在前五 了， 就大概在第八九名的样子。 对， 因为联想发了那个 Z5 之后，联想已经超上去了。 这下半年前十都很难进了。 对对对， 当然我们也会再来关注下面一款机型，也是来自于诺基亚的这个新品哈。 哎呦，诺基亚今天动作挺多的啊。 刚刚你不还提到诺基亚的事情了吗？是不是哈？诺基亚怎么了呢？来，我们也看看下面一张照片。 好， 这个机器看上去非常的干净， 有质感，对不对？ 有质感。对， 我先说价格吧。 好， 猜多少钱？ 这个东西 不要看新闻稿。 不，刚刚我其实，在预告里面也说的是千元机型。 对 对。 但是你看这个外观质感，包括下一张图，你可以看一下它质感相同。 哎呦，还是它这个以前的风格。 999哎，999元。这个是不是跟市面上你大部分看到的千元机真的质感不一样？ 哎，怎么讲？跟之前国美那个双面玻璃，我觉得还有一点差距。我还更喜欢玻璃质感。 对，这个是玻璃的 啊，这也是玻璃的， 这当然是玻璃的， 双面玻璃非常漂亮。 对、 啊，那我关心它的系统呢？ 来， 它用的处理器非常的出人意料，因为呢，我们知道千元机处理器一般来说，大家说上个骁龙625啊、这个联发科的 P23 就差不多了。结果它这次呢，把什么处理器搬上来了呢？一颗跟骁龙660差不多同样性能的处理器，以前是用在 OPPO 的 R15 上那颗处理器，联发科的黑六 P60， 用到 3000左右的机型了吧？ 对，用到这个机子上头去。这处理器有这么几个优势哈。一，它的性能，它的整个的核心搭配，跟刚才我们讲到的麒麟710其实是差不多的，一颗四颗大核叫 A73， 四颗小核 A53。然后它有一个独立的双核的 AI 单元，比如说它的 AI 计算是独立的，去有一颗 AI 单元去计算的，那么这样的话，比如说在人脸识别、后置双摄、场景模式，它就会更快速，因为我把这些 AI 计算交给了一个独立的部分去计算。再有，它的半导体的工艺非常的先进，是12纳米，就意味着说它会很省电， 对，功耗很好， 功耗很低，对。那么我们当时参加诺基亚这个提前的沟通的时候，诺基亚说这个我们觉得说我们需要把一些更高阶的一些处理器引入其中，因为不要让消费者觉得说千元机就是凑合，就是像这个产品你甚至拿它玩一些王者荣耀吃鸡都没问题。 所以说这个低价不低性能， 对， 就是目前来讲人们最认可的一个战略。 对，好，回来我们可以再分享一下它的其他的部分。 好，没问题，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下，进入我们的半点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呢，也是希望朋友们来去锁定一下我们的潮流梦工厂的视频直播，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以及新浪微博和一直播锁定活力982，收看我们的视频现场。我们一会儿见了各位。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每一次困难 都是一次蜕变， 每一次泪水都是一次醒悟， 每一次抉择都是一次进步， 每一次进步都是一次成长。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春风里，听见经典诵读会，7月21日，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好的，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第二个时段的潮流梦工厂正在直播了，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我是苗山。 嗯，那么我们也要欢迎一下我们的嘉宾，来自我们的非常知名的数码评论员黄浩。 哎，两位主持人，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刚刚我们聊了一下开头啊，关于这个诺基亚的新产品叫做 X5。 对。 这个 X5 呢，今天呢也在我们的直播间现场，所以呢要跟各位网友们去展示一下这个真机了。怎么看我们的节目？很简单啊，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按钮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同时也可以欢迎您关临我们的微博以及一直播，搜索关注活力982，然后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直播内容了。 没错，欢迎大家过来啊。其实还挺奇怪，诺基亚先出了 X6， 对， 然后现在 先出 X6 是一个比较均衡的产品吧。 他们现在是倒着数，倒数开始。 对对对， X6 其实你听的名字，我们 X6 来过节目里头吗？ 特别像宝马。 X6 是一个比较小巧的一个产品，然后呢它是当时诺基亚第一部刘海屏手机，然后整个配置上包括什么双摄呀、刘海屏啊、快充 Type-C 全都有，很均衡。这一次呢，我们讲诺基亚它的 X 系列其实是一个针对中国消费者的一个产品，所以它继续延续了 X6 的风格。这个就是我手里这部产品，就是今天来到现场的 X5。 哎，也非常像宝马这个名字，都是 SUV 啊，感觉是。来，那跟大家去说一下，目前看到我们的真机了以后，这样的一种握持感，它的这种材质，包括它的机身比例，并不像我们所现在主流的这种，像是啊这种已经比18比9更加过分的，就是 19.5比9，对 啊，特别奇怪的比例，越来越长，越来越纤细，但它不是。 但你那一个机子能卖五个这个机子？ 对呀，它千元机，它是5000块啊。 对啊， 不但曲面屏，而且它流线型。 所以我们回到一个千元机上，千元机消费者要什么？一，它要稳定。二呢，就是基本上就是大家其实对千元机也是有颜值的要求的，因为我们大部分之前看到的千元机产品呢就比较土，比较俗，或者比较 一看就知道是千元 机。 但这个机子说实话，如果把它拿去卖场的话，你说它是1500，我觉得有人信。 你跟我说 有人买， 说1999我也信。 对，然后它是一个标准的双面玻璃，它有还有别的配色，那个蓝色特别好看。 对，有一个蓝色版， 只有这一款 黑色的，这是黑色的。然后后置注意，它没有像很多厂商要用那个就是侧边的，诺基亚一直是，这是很诺基亚的一个设计。 对，在 至 中 Lumia 也是这个设计，对不对？然后有指纹，然后有双摄，然后前面是一个小刘海屏。这个机子其实比X6稍微大一点，因为它屏幕稍微大了一点点，5.84。当然屏幕分辨率低了一点，因为价格便宜了。 嗯， 分辨率是 720P。就是不是全高清的了， 看我们的直播够了，对， 但是 看网络的这个高清直播够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 啊， P 六零处理器又比X6那个636还要好，就意味着说这个机子真的是我现在目前用到的千元机最顺畅的一个，因为我们知道屏幕分辨率越高，其实对处理器要求越高， 对， 你用了一个好处理器，用了一个就是分辨率低档的屏，就意味着说这个流畅度真的是哇， 就是。大马拉小车， 对对对对，这是相当流畅，而且呢，诺基亚的系统是一个比较偏向原生的系统，所以没有预装。你能看到上面的我装的人都是我自己装的， 都是你自己装的。 对，它出厂的时候是零预装。 嗯， 当然了，很多的其他的功能，比如说这一屏负一屏， 负一屏 也有，比如说你像大家喜欢的朋友圈、二维码、快递查询、健身，包括说。很多人要收付款的话，支付宝付款直接在这点就可以了，不用去。点到支付宝的应用里头去，所以这个机子是一个我觉得在千元档上非常均衡的产品。 嗯， 还要说一件事情，这几天我在用这个手机打电话，也跟别的电台做连线。 嗯， 这个手机是非常少见的千元机里头，我连线45分钟，那边的导播不会说，哎，黄浩，你能不能换一个手机？这个手机信号不太好。 这是他们作为一个老牌的通讯厂商， 对 它最最最基本的通讯的功能。非常的过硬， 这个真的非常重要，因为说实话现在有些千元机产品真的是为了堆一些比较好看的表面参数哈，它的整个的机身的一些细节，包括有些手机该有的功能，比如打电话这个事儿， 被牺牲掉 了，真的做得很不到位。那么这个手机的通话至少经过了这两天的一个电台45分钟连线测试之后， 嗯， 它是非常靠谱的一个产品。 就是说，它还没有忘记自己最开始是做手机的。 其实上次来过咱们节目的 Moto 那个青佑，那个机子打电话也是非常清楚。当然，它比这个机子打电话更好一些，是那个1499的手机里头还有立音功能， 嗯， 就是还有降噪的一个功能。啊，你就知道说老厂商在做这种手机基础功能的时候还是非常的靠谱的。 嗯， 如果对，如果你最近想要买一个千元机产品的话，想要一个比较靠谱性的产品的话，我觉得这个手机是还不错的， 还不错的选择。好，这是来自于诺基亚这样的一个新品，叫做 X5、 哎、 啊。这个我们最后用这张图片给它做一个小的结尾。 嗯， 而下面的时间我们要跟朋友们再来说另外的，大家伙儿也是喜闻乐见的小米了。 对 啊，这个小米呢， 这个是个小机子，一会儿是一大、哎、大。大 对这个小米的新机型很有意思啊，这个大就是大，不得不说它真的很大。 对， 有人把它称为叫做一个派的加充电宝，是吗？ 对，它的尺寸其实接近派的了，它是一个6.9英寸的产品。 嗯， 你想想看，最早说我们在用三星那个 Galaxy Tab 的时候， 就是 那就是7英寸啊。 嗯， 对，但是现在你能看到的一个6.9英寸的手机，比当年的平板小多了。当年的平板真的是苗山脸全部被盖住， 对， 这个现在手机大概只能盖苗山半张脸啊，不是说你脸变大了， 苗山脸变大， 对，不是，是说这个手机的就。当那个平板真的是苗山脸全部被盖住， 对， 这个现在手机大概只能盖苗山半张脸啊，不是说你脸变大了， 苗山脸变大， 对，不是，是说这个手机的体积 边框变窄。 对， 我以为要说连你的脸都能被盖住呢。 之前那个三星那个平板真的 是 能完整的盖住你的脸。 对对对 对, 对，那我们现在时间就来跟朋友们说一下关于这样的一个2年前啊，小米 Max 系列发布之后的，给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大屏的小米 Max 是吧？ 对， 这是小米什么东东？来跟我们说一下， 小米 Max 系列呢，也成为电商平台大屏手机的品类销售冠军。 嗯， 上一代的小米 Max 2，京东好评率据说高达98%。最新发布的这个小米 Max 3，相比 Max 2，在软件和硬件的配置上都有全面的升级，而且据说是加量不加价，依然是1699走起、啊。 我们看这个图就知道，其实你看这个产品跟一部传统的一部手机，其实看上去差异并不大。 对啊， 流行的比如说全面屏，包括边框也很窄， 嗯， 包括双摄，哎，全都有了。它有三种不同的配色，这是看到的比较常规的金色，然后后面还可以看到有这个蓝色跟黑色， 嗯， 那么去融合不同的一设计，这个应该是它的一个 蓝 色的版本。哎， 嗯， 今天蓝色很流行啊， 对， 而且你看拿到一个手上，其实一个手还可以，还能握得下，就因为它用了这种全面屏之后，它的这个宽度其实是变小了的，变窄了的。 哎，对 对， 看一下黑色， 嗯， 这颜黑色很显高级， 对， 关键它看它怎么摆。 对， 这个摆的方向方法非常漂亮。 黑色的版本今天在我们演播厅的现场 有了，好，太好了，来， 据说今天也是 特写在这里， 早上10点钟才正式开卖的， 对，我们就拿到了， 真是不容易。 我的脸， 节目组花了很多很多钱啊， 我的脸挡不住， 挡不住，挡了一半啊。 对， 所以说你看这样的一个大屏的手机给到我们那种体验，其实说实话。有一点久违了， 我知道，你知道有什么感觉吗？像回到第一次看到那个三星，你知道当年出 就是这么大，要双手拿着打电话的感觉， 所以这个产品我们讲大屏手机是个什么样的人？举个例子，平板，比如说8英寸的平板还是有点大，因为前几天来了那个小米平板4嘛，它大概有这么大。那你出门的话，你揣进个兜里是很难的，你带一包。你只有女生可以，男生比如说你不出门的话不行。但比如这个产品，比如说我演示一下， 哎呀，好，你的兜比较大呀，这是， 对，就是个很普通的运动裤，放兜里头其实也是 OK 的， 能放进去， 对 啊， 这个是一个，这个是一个比较 OK 的一个 工装裤，就是无压力， 对。然后这个产品呢，它的整个的是6.9英寸的屏幕，然后这一次它的屏幕做了升级，就不管是亮度啊、色域啊、对比度，都比前代产品更好。因为我们知道，越是大屏，人越是视觉动物啊，越需要看得更舒服。 当然， 同时这个机子保留了一个非常优秀的传统，因为我想很多人用大屏手机会横过来看片玩游戏。 对啊， 这手机是立体声扬声器， 就是上下都有，变成左右都有， 外放会很响， 这个玩游戏我有点担心， 对，你可能手够不过来， 握不住。 其实倒不会，说游戏说一件事情，它对游戏做了优化，就是有游戏模式，处理器是用的骁龙636这个处理器，也就是说也是一颗性能还不错的处理器。然后说它的核心部分，电池5500毫安时， 是的， 哇，待机时间超长吧？应该 这大充电宝就是一个， 上一代产品 啊，一般也就5000毫安。 上一代产品我讲一下哈，上一代产品这个5000毫安时产品，我曾经试过在上海，就是。导航，因为导航其实很费电，导航去那个应该是南京，一路上应该是开了4个小时左右，因为走走停停的，然后呢耗了12%的电 啊。上一代产品， 对， 那这一代产品又有不断的升级， 所以你想想看，就是 据说基本上属于黄浩这种商旅差旅人士哈， 就是我带一个出去，我不太用担心说我还要带一充电宝， 对， 他现在连充电插头和线都不用带了。 然后这一代用的也是 Type-C 的接口，也支持快充， 快充， 很多人担心说5050我要充一宿，不用，我们试了一下，大概3小时左右就充满， 哇， 就是它有9伏2安那个快充，而且它还能给别的手机充电， 那带输出的。 对，比如说很多人，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讲这个手机是很多人是一个 iPhone 的用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搭配。比如说 iPhone 用户，比如说你假设你还在用8或者是7这种小屏产品的话，有人觉得那个不够大，你可以买一个这个不贵，1699到1999的价位段，然后呢去做一个辅助的配备，比如说在需要导航啊、看片的时候，可以用这个手机，那比你那个4.7英寸的小 iPhone 可能看起来好得多。 可以再配置一个网络这个大网卡或者阿里宝卡什么的。 不用配大网卡，请看下一张图。小米推了这么一个套餐， 来， 人家自己还有套餐可用。 对，小米有虚拟运营商服务，注意看， 无限量卡，这吃到饱那种， 1天1块钱。 就一个月30块钱月租呗， 对， 有9块钱的月租，最多每天31块钱，也就意味着说你每个月最多可以就花40块钱。想一下它这些流量套餐的细节哈，当然这个全国不限量，一定是会限速的，它是到20G 限速，100G 的时候可能就处于流量公平原则，会给你关掉业务。但是我想一个人很难用到一个月 20G 已经很困难了， 对， 我感觉 100个G。关键是这个卡，因为你买这个卡，我觉得你如果用它有个5块钱的一个来电，就是来电显示的一个费用。如果你不用它打电话，其实你不用开那个来电显示，那就是9块钱的月租加上31块钱，每天1块钱，你一个月可以用到20G 的高速流量跟100个G 的，就是20G 到100G 之间是一个低速流量。这个对于很多用户来说，就等于40块钱封顶啊。相当于是 随便使， 其实很多时候它就是搭配这个用的，因为很多人会用它去干嘛？去看片儿、去看视频、聊天、玩游戏。那用这样一张卡完全够用，是用的。 其实 是 这个，我开始迷上一部电视剧啊，叫做《延禧攻略》。这个有70集， 对， 这么多的集，我在家里看不完怎么办？ 很以前的做法是我们是不是要 家里缓存下来？ 对，现在不用，因为比如说缓存下来，你可能占空间。当然，这个机子也有6+128的一个规格，才1999。然后这样的话，我直接用流量看。就好了， 我完全不用担心了。 对对， 这样就是70集电视剧看完没有压力。 我觉得我的 iPhone 只能就是当做停机保号就行了。 iPhone 你可以用着微信呢，或者是很多人觉得 iPhone 对 iPhone 还有一些安全的就是信赖的话， 支付， 对，支付嘛。我们看一下这个产品，这是现在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特性，基本上非常均衡，非常全面，而且最重要的是它的拍照也很好。一会儿可以拿一会儿我们会拿它来拍人像，它有这个前置背景虚化，以及后背景是 1.4mm 的大像素双核对焦的传感器。 哎，对对，那我们来看几张这个产品样张啊，了解一下它其他的颜色，其实 真的很好看。哦，这个颜色，哦，这个颜色真的不错，哦， 秀色可餐。 它这个金色比较淡，所以呢就会不会给人以特别这种明晃的这种冲击感。 哎，对对对， 干净。 对， 来吧，那下面时间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的一条资讯的内容时间了，还有最后的十几分钟，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于家庭当中的客厅里边的一个听音响的解决方案。 哦， 尤其是跟你的电视该怎么去连接这样的一个音响解决方案有了。可以说呢，这回是在7月17号啊，也是在北京他们 Sonos 发布了他们的家庭智能的一个音响系统，叫做 Sonos Beam。 我会发现他们以前叫做 Sonos Play 什么 Play 什么 Play 一 Play 五 Play 什么这三 Play Bar 什么的，现在不了，哎，改名字了，没有 play 了，这叫做 Sonos Beam。 它这 种听上去应该就是一个条状的， 哎， 对吧？ 对了，就很像之前我们所谓的叫做回音壁这种东西。那这回给到我们的体验真的不太一样了，可以说它是一种既适用于电视又可以能够播放音乐，然后呢给我们的家庭生活的场景能够增添一些更多的应用场景， 是 而且能够接入最多到80多个它的音乐服务合作伙伴。 Sonos 最赖以成名的就是它的在线流媒体的音乐服务。 对对对， 就是你可以把它给，就是因为它是这样的，它的版权是直接跟包括国内像 QQ 像虾米，像这个网易云音乐都有接入，那么你就可以非常方便的去接入它的服务，而不需要再下载，直接是用这个手机， 在线听， 在线听就好了，这个非常非常方便。 而且的话， 而且是什么会员 QQ 绿钻不用买，人家帮你买好，人家这个直接是带着全套的付费音乐的使用的服务。 没错， 哦，只要您在线听的话，你不用担心这个付费版权的问题。 对，对的。 所以内容平台人家搞定之后，后他现在开始干嘛呢？要融入语音的控制嘛？因为他从之前的那个 Sonos One 开始就有语音控制，没错。所以这回 Sonos Beam 也是带有这个语音的控制的。我们可以就是说啊，加大音量，减小音量，语音增强，哎，它就可以自动的帮你进行调整，这特别的方便。对于你在家看电影，不需要再找遥控器了，根本就完全不用再操心这些事情。 那它顺便可以把别的也给关了吗？比如说关灯。 未来物联网这是趋势。 你像小米的那个，就是那个小爱同学小爱音箱就是可以的。这个只不过 Sonos， 我们当时去 Sonos One 的现场的时候问过他们，他们说的是 Sonos 是一个base在音乐上的品牌，他们并不，他们未来可能会去做智能家居的操作，但是现在的他们的想法是还是尽可能的专注在音乐上头。比如说 Sonos One 那个产品，它是一个智能音箱，但是它当时的确是音质最好的专注于音乐的智能音箱产品。 没错，而且它现在也还可以能够再支持AirPlay 2， 对， 所以它就可以直接拿你这个手机里面的音乐软件投过去就行了，只要你是苹果用户随便投。 以前的它这个 Sonos 包括 PlayBase 包括说 Play One 之类的，有一个小问题是我还需要一定家居空间来摆放它，而 Beam 就是一个 Sound Bar， 那么这样的话我可以非常方便的，因为 Sound Bar 不需要多大空间，我就直接把它放在哪个地方，还有包括说有那种挂壁的电视机下头有那种架子，直接放在架子下面其实就可以了，这样非常方便。对， 而且它比之前一代的这个无论是这个叫做 Bass 啊， 更加就是纤细了一些，比之在再往前的这个 Play Bar 呢更加小巧一点。 对， 但是声音真心非常出色。 对，所以其实你像索尼之前也有类似这样的产品叫 MT 系列嘛，他也是想到说，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很多年轻人的家居环境不是那么的大，没有空放下那么多东西，或者那么大 Playbase 那么大的一个东西。 对对对， 那我如何在一个尽可能小的空间里头去放下一个音质体验娱乐比较好的产品，那么你像 Sony 在做这样的事情， Sonos 也在做这样的事情。 而且现在来讲，他现在我看他宣布是跟京东叮咚还有科大讯飞的摩飞有合作计划，另外 外还有像是腾讯的叮当、百度的 Duer OS 有合作意向，所以未来会有更多的中文语音控制系统能够接入到它的平台。 它是这样子的，当时我们索尼斯万事问过他，他说跟音乐平台一样，你像很多厂商的智能音箱，他是说我就要跟一家平台做绑定。 嗯， 索尼斯不这么想，索尼斯说我开放，我做好我的硬件，我的声音非常的出色，我的整个的包括我的麦克风的阵列灵敏度非常的高。 嗯， 我可以随机的选择接入你想接入厂商，你想接百度接百度，你想接腾讯接腾讯，你想接亚马逊的 Alexa 你就接 Alexa，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就是我给消费者充足的选择权，我去跟这些平台上都谈好了，我专心做好我作为一个音箱一个音频厂商的本质，就是把声儿做好 做好。对，我会发现这个，因为我之前试听过一次这个 Beam， 它其实比这个 Play Bar 和 Play Bass 真是各有长各有千秋啊。它吸收的这个 Play Bass 它的优质的低音的这种表现，而且呢又能够增强了一些对于语音的这种控制，所以它很有临场感，而且它也降低了一个连接门槛吧。 对， 因为它背后不再需要光纤连接，直接 HDMI 上去就完事了。嗯， 因为包括很多人早年时候会买，为什么会买索尼三大八？因为索尼三大八就是能做好一件事，它能跟电视融为一体。 对， 大家觉得说一根线直接上去 ，HDMI 直接上去，我不用再接一条光纤出来，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事情。 哎，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啊，就是在很多年前的时候，我们花很多钱买一个组合音响的时候，要了环绕立体声的效果，要把音箱摆在你家里的沙发的各个位置，有那种大概环绕效果。 对， 那现在呢，产品越来越小，它可能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很小的东西，放在刚才黄浩提到的家里一个不太占地儿的地方，它这个环绕或沉浸式的感受体验怎么来呢？ 它是这样子的，就是像之前上次咱们讲过索尼的那个产品哈， 啊， 索尼那个产品就有一个这个功能，是它有叫做虚拟环绕的功能。 嗯， 而且它的扬声器你注意哈，它扬声器并不是全都正着摆着在的，它有的是侧着摆着在的。 嗯， 你看它样子包装上是一个长条， 对， 里面的扬声器是有一些角度 斜的歪的摆的，包括有些都顶部扬声器，顶部扬声器是为了实现杜比全景声从顶上打下来。 哎， 那场上有一个最好玩的事情是，当现场播一段音频，有一段就是杜比全景声编码的一段视频，有个打雷，当时在现场所有的体验的媒体 都往后看，往上看， 还有个敲门声，真是以为后面来的，然后门口站了一个他们工作人员，就愣了一下，你们看我干什么？然后结果因为他在那儿可能听不到特别明显的那个声音，但是我们在现场听到全都是那儿发出来的声音。 哎， 你就知道说能利用这种声像定位的技术去实现一些环绕的效果，就好比其实像前年那个用杜比全景声的手机产品， 嗯， 你就放在你面前的时候，你甚至会有一种错觉是，哎，这个声儿怎么在这边？ 它真的有环绕， 对，因为像 环绕， 像杜比就全景声这种技术加入进来之后，它会对传统的立体声的扬声器做一些部分。嗯，那个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很多的 soundbar 其实都有这样的功能，大家在这个自己家里头就把Soundbar调到有Soundbar有这个 surround 的模式。 嗯， 比如说类似于你今年看中国好声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有的掌声感觉是从这边，包括说你看那个五套的那个世界杯转播的时候，就感觉是有的这种欢呼声是从旁边传过来的，而不是正面传过来的。因为好声音和世界杯球赛是用杜比 5.1 的信号传输的。 对，我们看这个信号，这个电视节目右上角 环绕声， 有的时候是有标注的。 虽然你的家里可能只是个 2.1 的Soundbar，但如果你的 2.1 Soundbar有一定的环绕声解码能力的话，你打开它的功能，哎，用一个 2.1 这种小三的棒也能听出一些环绕声的效果。当然说实话，你要硬跟那个后面有喇叭的比，它的沉浸感不会那么的好。 嗯， 但是它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去实现一个你想利用一个比较小的扬声器去实现一个沉浸式的环绕感的效果。 哎，所以我有时在想啊，在下一步的发展，有可能这也会接入更多的 AI 智能的技术在里面，它可以测试在这个产品不同的空间，对吧？比如说有人家是小家，有一点是大方。 好，我跟你讲，现在就有这个功能。 就有了。Sonos 他们有那个 True Play 嘛？ 对， 那个调音功能简直太强了。 Sonos 有这 个 功能，索尼有，索尼是不停的放嘟嘟嘟嘟嘟嘟声音，它会检测，它有麦克风在上头， 对， 所以它会检测说你这个声音传回去，它的收回来的回音回波是多少，然后你看到电视屏幕上会显示你家大概测量的可反射区域是多少，左右多少，它会根据这个去调整它的那个左右的那种斜置侧置扬声区的一个设置。 就是你调音与不调音放了这个声音的差别 是 非常大 的。 我现在已经有 AI 智能思想和思维了。 而且跟你讲，就是你但凡听完这样的一种有 soundbar 也好，还是说这种环绕的声音也好，之后 你的电视机的这种喇叭以后再也不想用了， 从此你就觉得这个电视机喇叭是单声道， 你就可以买显示器就好了。 所以有些声还不错的电视机厂商啊，他们做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可以用电视机扬声器单元去做升级。 对， 怎么个升级方式呢，就是把电视机产品的喇叭作为一个中置扬声器，然后我可以搭配一个左右啊后置，因为这样节目投资，比如说有些喇叭的确不错，像索尼那个屏幕发声的那个电视机，那个声音真的非常的不错，但是你把它扔了嘛，就是 可惜的， 可惜的。 对， 然后呢，就用它去做中置的扬声器，做语音的表达，然后呢，旁边你可以配上左右环绕低音炮，成为一套新的系统。 哎，对，那这里呢，我们也要来看一个小视频哈，也来感受一把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神奇的声场，它是怎么构建而成的，也能够让我们了解一下未来的生活当中，家庭环境里头，尤其是客厅当中，应该怎样用一个这样的一个智慧的音响系统来帮我们解决自己的聆听，包括看电视看剧的一种完美的体验， 而且还可以节省空间。 太对了，买房多贵呀， 就 是 买那么多大音响跟那摆着浪费钱啊，感觉 There's no soundYep. I got it, guys. Volume up. The one. This guy. No, I still can't hear. 其实他们在找不同的遥控器。 对对对，特别有意思，就是老式的家庭当中你就会有发现好多遥控器，好多的这个音响啊摆在一起，然后换了一个 Soundbar 的产品之后一下就不一样了，简洁适用于电视的这样的一种智能的调型音响，非常的方便啊。而且呢，对于我们来讲，其实这种的使用场景特别常见。 对对， 在我们的家里边，因为刚刚苗珊也提到，就是说真的地儿不大。 对。 那我们能够怎么样去节省我们的空间，就特别重要。而且我们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些比较好的音质出来，能够看电影的时候能够稍微的爽一点，是吧？ 对啊， 低音好点，环绕好点之类的， 我们可以沉浸到故事情节里面更加深入一点。 没错，所以这就是未来生活当中我们所必备的一个产品了，没有必要再去买大的5.1声道的这种细带一声道的东西，我们可以用这样去虚拟组合，然后再加上卫星音箱组成一个网，这样我们家里面的环境就容易多了嘛。 对 对，所以说你看啊，这样的一种就是家庭客厅的音响聆听解决方案就这么简单。我相信黄浩肯定有自己的体验。 对， 就是听完这样的东西之后，未来可能就是不太再会选择使用一个简单的电视的扬声器作为扩音了。 所以现在很多电视机厂商现在卖的时候也是说，我压根电视机就不设计喇叭了，就是跟着 Soundbar 它一起卖。 对， 而且甚至说包括说我们上次讲过索尼那个 X9000F 嘛，它那个压根就是把那个就是 Soundbar 和这个电视机的那个角度支架角度都做的一模一样，这样的话它就方便说做一套整体的搭配。 对，就是有的时候这个电视机厂商如果和像这些音响的设备品牌一起合作的话， 对， 如果这样设计的话，对于那个节省了喇叭的费用，省得不然你安进去了，大家也不用去。 我记得是 B&O 是之前有这样的产品的。 B&O 是有，它是跟 LOV 合作的。 对 ，B&O 的电视机跟这个就是 Soundbar 是一体的， 哎， 包括整个设计上也都是一体成型的。 宜家也有， 对，但是宜家但 是贵和在一起的。 但是宜家的电视机都是找别人去代工的， 对对对， 你后面一翻牌真的宜家电视机，青岛海信电视股份当然海信也是很好的电视产品， 当然了，当然小米也会有， 对 吧？ 对，小米之前卖的时候很多是卖那种就是它连跟自家的这个 Soundbar 就叫小米电视音响是一起的，它是成套去卖的， 便宜的解决方案。 对，而且包括说小米还有一套是直接电视机带了一套 5.1、就是卖9999那个65英寸的，它是直接一套 5.1 的，它甚至那个小米电视的主机都不在电视器，就是电视机上，电视机就是个显示器，它电视的主机就在那个 Soundbar 上头，包括 HDMI 的接口之类全在那个上头， 变成扩展屋了，要 对，这样的话 电视机会变薄， 不是，这样你可以做消费升级，比如说明年我就电视机不够用了，我把65的显示器换掉，换个75的来，这个音响 Soundbar 包括说小米电视主机那套盒子的这套 互联 系统依旧接着用。 太好了， 这是一套，这是一种非常好的 9999， 对，保护消费的一个事情。 PlayBase 是现在降完价应该是6580，这个 Sonos Beam 是3980， 对， 你看这个价格区间啊，咱们拉开了， 非常大， 选择一下，大家伙可以来去感受一下，你应该适合一种什么样的家庭的客厅音响解决方案。 因为最近真的是朋友问我去买这个3980人是越来越多了。 对对对，下面时间呢，我们要开始进入我们的另外一个板块了，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主播变身模特啊，手机人像变拍摄大比拼，我们一会儿。马上回来，这里是潮流梦工厂之志向生活正在直播当中，马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以及新浪微博和易直播，锁定活力982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一会儿就看看我们要用这个手机怎么拍秒删啦。OK， 我是常小航，一会儿见。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每一次困难都是一次蜕变， 每一次泪水都是一次醒悟， 每一次抉择都是一次进步， 每一次进步都是一次成长。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春风里，听见经典速读会，7月21日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Makeup,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文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好啦，来到今天我们节目的2个小时了，这里是潮流梦工厂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周末愉快。在这里呢，要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在周五的晚上应该会有怎样的一些数码生活的新鲜内容，跟我们来一起去体验一下了哈。我们女主播马上就要变身了。 说实话，刚才那个上个时段和上上时段我们在聊这个资讯的时候，我又是在想 啊， 我们那个生活 该怎么办自己是吗？ 不，我在想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智能，以后一个人生活越来越容易了。 所以 听见邻居啊，听见我在家每天开灯关灯， 你的小布在哪里？ 开电视，对，有了小布就更不用管。就你发现一切你都可以用声控来操纵你家里的所有的电器啊，家居产品， 没错。 所以邻居以后就说，哎呀，这个隔壁的独居女孩子过得还挺好的。 结果旁边就还会说，哎呀，怎么这个女孩子这么惨啊，就是一个人就这样生活了一辈子，然后就怎么孤独终老。 就是 也没有，自己挺开心的， 对，享受高科技的生活。 对对对， 每天就看家里吧，明明是我一个人，但是感觉这个隔壁还特热闹。是吧，开电视关电视，音量调大一点，哎，我想放一个什么电影来， 是不是？我觉得其实 不止你这样子，很多人都已经现在处于这样的状态了。比方说黄浩哈、啊，他家里边其实就已经各种被智能封锁，封印，没有那个风化，没有，就是丰富起来了。 不过他和他家这位就是不是单身胜似单身， 他们家只剩下了一个单身狗。嗯，只剩下单身狗，是哪条狗、啊？真的是，来跟我们说说看你的家里面的相关的这种经历。 我们家其实还是蛮传统的，就是整个布局，因为我们真的没有买什么互联网家电，就是我的逻辑一直是说家电产品要回归本源，就是比如空调要买制冷好的、省电的，电视机要买效果好的， 画面好的。 所以我们还是先在就我们说今天话题之前一个题外话，就是觉得说大家购买一些产品最好不要就是买椟还珠，就是说不要为了一些表面的东西去购买，比如说现在有很多所谓的强调互联网联网或者 AI 能力的话，但是前提是它的自己的那个功能得好用，你才能去选择它。 没错， 比如说一个 AI 空调或者什么人工智能空调，那前提是它的制冷能力得够好，你不能买一个回去之后发现说哇这个制冷噪音又大又耗电，这个你联网 的智能而是能 对你联网功能可能很好用，但是这个不是我要，我要的是空调，我要的不是一个会吹风的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人，对吧？ 对，我要的是省电而且要制冷效果好， 就是每天你只要一回家只要一插电源自动它能连上网，但是就是不制冷，是不是？ 对，这个就不是， 那真是糟糕了，这是啊。来吧，那开始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重点单元啊，关于这个手机人像大底片。其实从千元机到旗舰产品，每一款手机几乎都在说自己的拍照能力如何如何的好，那功能如何的易用啊，如何如何的 AI 又怎么特色美颜了，又如何如何的，那到底能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人像拍摄甚至是自拍这样的一个功能有多么大的一种改变？ 好，我们先来讲一下现在在市面上常见的一些人像拍摄的一些功能吧。 好， 其实大家对于人像，我觉得苗珊，你对人像拍摄有什么样的要求？ 希望我瘦。 他还是希望把它变一变样子的。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还是有问题的话，有段时间大家在争吵说手机拍照拍的真实还是拍的要更漂亮。当然漂亮是个主观的，因为每个人心中的漂亮是不一样的。 对， 这几年我觉得已经变过来了哈，已经没有人在追求说手机拍照要真实。 我追求是这样的，我追求的真实是相对的。什么是相对呢？ 就是别让人一眼看上去这是 P 的。 就像其实现在我们对这个手机的 AI 拍照功能的要求，就像微整形医院的要求是一样的，让我就是变得好看，但是让人又看不出哦，到底哪儿有变化？ 应该这么说，就说哎，感觉好像苗珊哪里动过，但就是看不出来哪里动过。 不，我应该这么说，感觉苗珊漂亮，但是就是不知道她到底做了什么让自己漂亮了。 她一定动过哪里？ 对，所以这个是现在所有厂在说的事情，因为我们经历了前几年，比如前一年我们真的看到非常多的所谓的蛇精病啊，就是尖下巴，包括说当年的美颜软件也是在走一个统一的磨皮瘦脸那个风格，所有的 医院也走了这些步骤。 对对，所有人像就是自拍出来的人像统一的进入了韩国整形医院一样， 对， 所有人都是一个样子，一个模子。 劣质整形医院， 你知道我曾经采访过一个微整形的专家，他是这么说的，说在他的这个手术刀下，怎么能够让这个人在微整形或者整容界变得是成功的手术？他有一个原则，就是如果你对你的五官有一点不是特别的理想的话，你不可能光动这一个地方， 那是 因为你脸上对称的要整个均衡， 都得动。 所以比如说有人在做填充的脂肪填充，他不能填一个地方，而是全脸都要调。 好多人觉得我，哎呀，我这个天庭不饱满，填完后变寿星老，对吧？就是那怎么行呢？ 对不对？那你要得整体考量才行。 对，要和谐。所以这我相信也是这个 AI 智能拍照技术发展的时候要求这个人，如果哪怕我希望我脸瘦一点，但绝不光只是调脸要瘦，要调的和谐。 你要弄鼻梁，你要调眼睛，你要调面颊，调下巴，调整个唇和它相关的比例，额头。它是一个综合考量，所以今天我们要考验各种各样的手机了。先说一下今天我们要参评的各种手机的品牌和型号。 好，我们今天准备了从999到4999不同的产品哈，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便宜的产品跟贵的产品它们有些不同，而且每个产品有些不同的特性。我们就正好在分享这些产品的时候顺便给大家讲它上面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功能特性吧。 好， 最便宜的产品是刚才我们分享过的这部诺基亚的 X。 对，因为说实话美颜这个功能哈，国外品牌真的不太重视。 对， 比如举个例子，苹果打拍人像的广告，永远是你看这就是真实的我。但是在那天放了一个广告，微信放了广告出来，所有人骂谁他妈要真实？谁要真实的你？谁要真实的你？对不对？就是心里都会蹦那两个字儿出来，就觉得说，这个 就是消费者想要的跟苗山一样，就是想要那种被优化过的，他想要的是心目中最美的你。其实我们用任何的粉底或者是用任何，包括很多人会打这种遮瑕，就是想让自己的脸瘦一些嘛，其实都是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他好懂，还叫遮瑕。 没有，我跟你讲，这都是被手机厂商发布会教育出来的。因为手机厂商发布会讲说，你看我的手机能对你的山根，能对你的卧蚕，能对你的黑眼圈，能对你的整个下巴，就 哎呀， 他能对每个细节去进行 微调。学而时习之。 你当然， 你只有卧蚕，你没有什么黑眼圈。 我是黑眼圈，真的是黑眼圈。当然，这个事情上其实也体现出就是手机，因为如果你要做美颜的话，你真的是得懂这些。就对产品经理来说哈，因为早年就是有一些不懂这些的理工型的产品经理，就会说觉得说我统一的，哎，脸拉长，然后下巴给你， 这就不对了。 一磨皮，要一磨皮，你连痣跟就是痘都分不出来啊。好，我们接着回到产品，这个产品就是一个也加入了美颜拍摄功能的这么一部国际厂牌的产品。 嗯， 而且呢，它的后置也是有这个人像模式的。一会儿我们会讲它有一个比较有，你看它有个叫美，你看这有个功能叫美肤。 嗯， 这个美肤开启看到没有，这么有这么一个功能。包括现在很多厂商会追求一件事情，说它不只是说前置有美颜，后置也是有美颜的。 哦， 对，而且它有个比较有趣的功能是，就是当然这个是个趣味功能了，它有一个双相机功能，就比如说你可以实现一个前后同时拍。 哇， 同时拍是几个意思呢？ 就是比如说你可以跟你的拍出一张就是前后都有的一张照片。 哦，它会自动合成成为一张照片， 这是一张，就是你看到 的。哦，这个很有意思。 对，而且这个功能还能做直播。 哦，那就好了。 所以做直播非常去，而且它不仅有这种双画面模式，它有一个叫做画中画模式。 哇，这个太适合做直播了，做连线啊。 对，然后这个产品注意哈，你看这个时候 我们回头可以买几台做这个工作用机。 对，而且它比较好玩的是，在它的拍摄的摄影这功能上头，它是直接可以在这设置微博，直接出去做直播，你不用装第三方软件。 这太方便了。 所以这个功能其实它也算是人像拍摄，因为很多人直播其实就是在拍自己。 对。 但是有个问题是，我要么拍自己，要么手机对着别人。而这个手机解决一个问题是， 同时， 对，我可以同时拍自己。 那它这个东西应该会比较的耗电吧？这个功能 可能比较耗费资源， 耗费资源啊。 它为什么要配一个比较高的处理器？ 哦，有道理。 对。 但是千元机实现这个功能，我觉得特别的良心，而且很有用。 对，诺基亚是全系现在都有。就是从这部 X6 包括贵的7 Plus 包括 Siracle 8都有这个功能。 来来来，一会儿下了节目买一台 好， 那个来，我们 这是最便宜的产品哈。当然它也有这种 AI 的功能。我们接着往上贵一点的话，是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大概能代表很多的这种就是1000到2000档产品。虽然它很大，但它的配置上，它的相机配置上，其实跟我们现在常见的很多市面上的产品呢是一样的。 就什么红米 Note 小米 Max 3、 哦、 就是那个大的产品。 哦，刚刚我们那个，对 对。然后呢，一它的后置有非常标准的这种人像模式，你看我们看这有这个 人像模式， 人像模式， 对， 它可以有这种人的背景虚化的功能。然后呢，它的前置，注意它的前置虽然是单摄，但是前置也有背景虚化的功能。 谁家的前置不是单摄呀？ vivo 当年有前置双摄呀。 啊， X9 啊，是可以转那个吗？ 不是，双摄前置是有双摄的。 哦，但是现在很少见会有前置双摄的。 对，因为前置单摄因为前置双摄当时都是为了来解决背景虚化那个问题的。但是现在前置的单摄我也可以来做背景虚化的一个功能了。 哎，对， 你看这里下面就直接有，你看这有智能，包括高级，你可以自己调，你是要瘦脸，还是要大眼，还是要美白，还是要嫩肤，每个功能都可以调。当然你也可以让它智能去调， 非常好， 每个量级，然后你就会这样的就可以拍一张照片出来，而且后背景是虚化的。因为现在 AI 的这种功能啊，它就是想更多的去提供了一个进行一个前背景跟后背景的侦测能力。所以 AI 功能的加入使得说硬件的成本其实是降低的。 它其实是在系统当中帮你自动抠了一个人像出来， 对， 然后把人像后边的部分全部给你虚化掉。 对，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后背景的这个部分啊， 虚得太假。 对，你也不能虚得特别假。你虚得太假的话，就会觉得说这个有问题。因为我们知道人眼看到的真实的虚化应该是离我近的和离我远的，它的虚化程度是不一样的。 没错啊， 这个也是很考验各家厂商。 前后都一样，那就变成一个平面拍上去一个人， 对吧？ 这个也是比较考验各家虚化算法的事情，一会儿我们可以来测试。 好， 这个是1000到2000之间。 我们再往上 走的话，就会看到一个 比较2000到3000档的主流产品，这是 vivo 的 X21， 还是世界杯合作款呢？ 对，X31，当然 vivo 我们知道 vivo 之前拍人像也拍得很好，它这个后置也是带这种，它后置也带美颜啊，注意后置也是带美颜和这个就是这种人像拍摄能力的，而且它的人像拍摄跟美颜能同时进行。 人像跟美颜同时进行， 就是人像的虚化跟美颜是同时进行的。 哦， 因为有 的 手机它的人像模式跟美颜，就是背景虚化跟美颜是不能同时进行的。 就是你要在拍完之后再去做美颜， 对， 要么就是说只有美颜后加背景虚化。 对的， 相当于它是要有一些处理时间的，是吧？ 再次运算一遍。 然后这个手机还带一个多的功能，也不是多的功能，就是它的功能做的比别家更出色，其实逆光。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比如站在这儿，我要拍后面有那道光，那么你的脸很容易是一张黑脸。我相信很多朋友拍这种比如说要去什么海滩旁边玩，经常拍出这种照片来，就是后面是特别漂亮的一个夕阳的天，结果人脸是一张黑的， 前面是一个抠像。 对对对，是个黑的抠像 剪影嘛，拍完就是。 那这个逆光功能其实就是为了解决它，无非是 HDR 的它整个的算法做得比较好，那么 它叫逆光也清晰，是 对，所以这也是 vivo 的一个比较有卖点的一项功能。当然前置方面它也是用的单摄，注意它的单摄跟别的手机就不太一样了，它这个单摄像头是具备多 pixel， 就是全像素双核对焦的。那么它的像素有一半是做成像，一半是做对焦，意味着说这个摄像头本身就具备景深的传递能力，也就意味着说它本身就具备可以拍出 这种层次 的功能。而且我们一会儿可以测试一下这部手机在拍摄人像的时候，它的后背景是有层次的虚化，而不是有的手机，因为那个手机可能只是个抠下后面给你糊掉，而这个是它的摄像头本身是带景深信息的，那我去拍我的整个的后背景的时候就会看上去更加的自然一些。包括说你看到现在，我一会儿可以让马上去拍哈，就是这边和这边它虚化一定是不太一样的。 对，因为它背景，你人和背景之间的离的距离是有变化的。 对，它前后是用同一颗摄像头， 这个非常厉害， 就意味着它前置摄像头的素质也是非常好的，也带着逆光的那个功能，而且它的对焦也会很快。好，这是2000到3000，3000档以上呢，我们准备了三款产品，但这三款产品其实各有不同。我们讲一个最常规的产品。 常规怎么理解？ 就是说比较常见的常规设计产品是一加六。一加六呢，我们上次在节目中它的人脸识别的表现还是比较的出色的。 对对对。 但是我们讲过它的硬件前置硬件其实并没有不同，那我们就要体现的是一个高端机子用了好的处理器之后能对它的美颜算法有多少的提升。因为它的前置摄像头的规格是1600万，但是呢它的整个的也是个单摄，但是它的处理器比较好，是否会对它的拍照成像效果有一定的加成？ 对， 这个事情是我们要去一会儿可以测试 的。你不能已经说卖的贵了，而且的话处理器又好，结果你美颜的效果跟别的又没有差，那就没有意义。 因为我们上次集市的时候，包括用都是用单摄头，但是你看它的整个的人脸识别的这个体验，比便宜的那个 Moto 的1499的轻用的确是要好。 对， 就处理器包括它的识别速度，嘣一过来就立刻锁上，而且也不会出现说我戴了口罩也给你识别出来的那么一个情况。 对对对， 对吧？另外呢有两个产品是我们讲其实有三个产品啊，我们讲是比较特殊的产品， 不走寻常路的。是 我们讲的是前置摄像头如果用了特殊的设计，它会对自拍产生体验的影响吗？小米 Mix RS 它的摄像头在底下。 对， 哎，这个它自拍时候会有什么体验？因为很多人当时觉得它比较奇怪的是它会拍到你的 下巴。 对， 就是仰拍的感觉。 但是它拍到的时候它会提醒你，如果你要自拍的话请把它 抬手啊，转过来。 另外这个摄像头只有500万像素，那我们一会儿可以考虑一下 这么低 自拍的前置像素会不会对我的效果有影响。 当然我们这个拍摄环境其实说实话 是比较好的， 是比较好的，有面光，有这个顶光，有轮廓光。 一会儿可以请导播老师帮我们关掉一个光， 已经关掉了一个了。 有一些手机是有这个补光功能的，但看补光功能到底有没有用。 好， 因为比如很多时候，比如说在晚上，还有很多女生喜欢在晚上去一个酒吧或者夜店里头拍照的话，如果你的手机真的没有补光功能的话， 噪点多多呀， 比较糟糕的部分。这个是倒置的这种全面屏的一个设计。好，另外两部呢是有升降式设计的。这个是 来自 OPPO 的 Find X 啊，这是 vivo 的 Next 啊，这是 vivo 的 Next 啊。 对，那么它的这个摄像头，其实它的前置摄像头的规格也不高，也是只有800万像素，但是这种升降式800万，它体验拍照出来是什么样子的？而且注意它的前置，尽管也是个小800万，但是也带逆光。 我刚才已经感受到了那个光的变化呢。它的那个机械的摄像头弹出来的那个时候，它其实是在对周围的环境光对做了一个测试。 对， 所以它是有调整的。 对，一会儿你可以 秒测， 对，亲身的测试一下。 啊，对， 我们一会儿拍照都可以， 会拍它的后置跟前置各种不同的效果。 对对对， 因为拍人像不只是说你自己拍，也有别人给你拍。 嗯，然后还有就刚刚我们提到 Find X， Find X， Find X， 一会儿我们会测试它的，我们会给苗山重新的去建一个3D 的 模 型。 嗯， 对，因为这个手机是在我们现场的具备 3D 结构光，而且也是一个升降式。它因为它的升降式结构比较大，所以它比 Next 好的一点是它的摄像头做到了前置是1600万像素， 嗯， 它的像素也是比较高的， 高的， 而且它有 3D 的这个成像能力，我们一会儿看一下它的 3D 美颜会美颜成一个什么样子。 嗯，对，然后当然我们还有其他手机，包括有这个华为的 P20 Pro， 对 ，P20 Pro 一会儿可以来去看一下，说后置它拍摄人像时候的那个效果， 对，很神奇的效果。 对，对，然后最后还有一部手机是3000 S9， 啊，我以为是 iPhone X， 啊，不对，iPhone X 一会儿要拿来做比较的，真的， iPhone X 作为一个标准，好不好？ 对，不 ，iPhone X 不是作为标准， 作为一个， 是作为 一条 已经被消费者就是抛弃的参考， 就是底线了。 哦，我不想太真实，这个就不用参与了。 我们最后讲的是三星，因为三星这个手机它比较有意思一点是，三星的前置摄像头带自动对焦，所以就意味着说其实它不需要借助于什么其他的什么虚化能力，它也能具备虚化能力。 我其实想看看三星现在这个发展，因为我一直不太喜欢三星的这个饱和度过强的这一特点。 哦，那是跟屏有关系，其实 对，那是跟屏有关系，其实 嗯，你导出来照片差不太多， 也还是有一点，就比别的， 那是华为P20 Pro 才叫够饱和度。对 对，所以我们刚才在节目里头讲到了很多的参数，我来给大家讲一下有什么不同哈。 嗯， 我们来讲后置摄像头的部分，前置摄像头的部分吧。前置摄像头有几个细节，一叫 AI 人像虚化。 嗯， 所谓的加了 AI 人像虚化，我们就知道其实它的前置摄像头呢就是一颗很普通的摄像头。 嗯， 然后呢借助于算法的功能对，借助于算法的功能来这个来计算出说你的人脸在哪里，你的姿势在哪里，你的后背景是什么样子，去进行算法。那么这个情况下算法跟这个手机处理器或者是 AI 计算单元的计算能力就很有关系了。 嗯， 你的计算能力越好，你的整个的算法越好，那么你拍出来的照片也就效果越好。 嗯， 更进一步的是我们讲过的这颗带 Dual Pixel， 就是 X21 这颗。 嗯， 什么叫 Dual Pixel？ 它叫全像素双核对焦。那么就是相当于我们拍照时候很多手机取景会有那种拉风箱的感觉。 哎，对， 它不会有，它是直接嘣就直接对上去了 一下。对 对，因为它是相当于有独立的像素在进行对焦的操作。 哦， 那么这样的话它有两个作用，一是对焦更快，就不会拍出人脸是虚的状态。 嗯， 二呢就是它的整个的对焦的时候同时传达了景深信息跟图像信息。 嗯， 那么这样的话做背景虚化就会做的效果更好一些。 嗯， 当然最好的事情是它的摄像头模组就带自动对焦的功能，这样的话我拍出来的是一个真真实 实 的一个像相机一样的实景的一个虚化的一个 效果，然后再加上算法， 对，那就更厉害了， 更厉害了。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像 vivo 这个手机，它后置也是有这个虚化算法的，它就能够实现，因为它既有 Dual Pixel 的这个就是全像素双核对焦的景深能力，又有 AI 的算法，那么就能实现一个后背景虚化是阶梯性的虚化。 嗯， 就是根据不同的距离它虚化是不一样的，因为它的传感器能把后背景部分的区域离了多远的信息给传递给处理器，这样它每块区域的它的虚化都不一样。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啊，起码可以听得到，就是说对于人像自拍这个事儿，是一个我们真心想起来觉得是一个特别特别小的事儿， 对， 但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也可以见得各个厂商他们在为这样的一个事情做了什么样的一些努力，对于 AI 啊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些算法，各个厂牌之间有一些不同的技术条件， 对， 当然还能够再看到用户们对于各种各样的手机的一种需求，每个人都不一样。那今天我们就用一个标准化的一个用户的需求去衡量不同品牌的不同型号的手机产品的人像拍摄后置以及前置的自拍的大对比。 其实我们想强调的是，一个普通消费者你不需要懂得特别多的自拍的知识， 嗯， 但是呢包括说拍人像的知识，我们如何可以看到市面上这么多产品头哪个产品能给你带来更好的体验，包括说自拍的时候很多 iPhone 用户拍自拍是这样子的， 怎样呢， 就是挂着小手指头然后在这个地方按， 啊，对，在底下按，在底下按， 对， 对。 今天会看到有些产品其实有个非常好用的功能，大家很多人觉得后置指纹识别不太好用，但是后置指纹识别可以这么拍，直接按着后置指纹的地方就这么拍，这样的话你比这样子你去拍照其实是你的整个的这个手指的位置是要舒服的。 嗯， 你是这么拍的，或者是你是 这样拍。 其实 iPhone 用户不要忘记也可以使用这个 侧面音量， 测音量加键啊。 但很多安卓手机也有测试，但是测试时候就会有问题，是按一下有时候会抖一下。对， 所以拿前置的时候经常会虚焦， 对的， 跑焦，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前置头啊拍完了以后你就看看，然后就点击删除删掉了对，就是看看而已。那真正有很多人希望能够把一些比较珍贵的合影的自拍拍下来留下来的时候，会发现不行。比方说他是一大明星，我好不容易遇到他了，我们来自拍吧，苗山，我特别喜欢你，我们来拍自拍吧。 好， 就三秒钟啊，我还手抖了， 而且旁边可能还有很多人围着你，是挤进来的，然后结果谁推了你一下， 背景又不是虚化，乱七八糟，这张照片你说你是留还是不留？ 就是回家看看嘛，夜深人静的时候。 对， 你连朋友圈都不好意思发，发现脸是歪的，整个画面是乱的，对吧？这种机会难得之下， 说实话，用 iPhone 的用户好像不得不离不了那些 APP， 就是变脸的 APP， 对 吧？ 但是安卓用安卓手机厂商的逻辑是说，我尽可能让你拍出来，我就直接是一张大家满意的照片，然后直接可以去分享。 所以就是安卓这个 iPhone 也是成就了很多的图像的修 PS 软件，像什么 Snapseed 啊等等等等。 对， 对，那也就是说，如果你用的换了一台比较懂国人心的安卓手机的话，你可能能够少操好多的心，我是这么想的哈。那一会儿我们会在半点之后啊，进入到我们的体验评测单元。苗山呢，一会儿我们就可以拿着这些手机先奔赴到我们旁边的表演区。 对的 啊，你先开始把玩一下，先体验体验该哪里拍， 我就坐那儿就行了嘛。 啊，但不，你还要测自拍呢。 哦，还要自拍， 怎样自拍？要自拍， 你得把玩啊。然后一会儿呢，当你自拍完那套之后，黄浩再过去帮你一个一个的去拍人像和跟这个背景的距离的变化，这样的背景的虚化跟你的体验。 自拍有没有标准化？ 没有。其实我们不想给任何自拍场景标准化，因为说句实话，就是 标准是美。 对，标准是美，就是你拍照有什么标准化的东西？我不能像每个人拍证件照， 这是不行的， 这是不行的。 但是我就说呀，它比如说距离我的距离啊，因为每一款手机是不是要差不多呀？ 可以，你就是一臂距离嘛， 对，就差不多，你就差不多 这么一臂拍 就 好了。 好， 不能说这个我离得特别近，那个我离特别远，那这样的话就 而且一会儿你也可以感受一下不同机身尺寸跟重量对自拍有什么样的影响， 就是你操作起来是不是舒适？ 对， 包括你当时的拍照的按键的时候的感觉是不是拿 不 住啊？哈，对。 但其实我有点担心在，因为我们这套系统本来就拍出来很美呢。 没关系，当时我们会把每一个照片的样张都会传到我的这个电脑当中去，然后给朋友们去展示一下现场的拍照。 然后经过我们的系统快插就都很美了。 我们播照片是没有自带任何美颜效果的。 哦， 哎， 但是拍出来照片都是自带美颜效果 的。我们 的 镜头里边是自带啊。 好 skinny face， 对，特别瘦脸的感觉。OK， 我们下面还有三分钟时间，我们也给苗山一点时间， 好， 给黄浩一点时间，然后呢，我们也来稍微的休息休息，然后呢，去这个看一段这个小的视频啊，去来给自己稍微的给一会儿的啊这个自拍环节稍微的绷一绷，让我们能够通过镜头，通过画面。爱上自己。 好， 我们来看一首歌的 MV， 然后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潮流梦工厂之志向生活》，来看几首 MV 先，一会儿见。 第一个 A 段开始，第二个也是，大概就是分布就是这样。我们试一下啊，因为这是你个人的一个味道，有一个对比调。 爱上一个人怎会爱上，若没有深情也无所谓迷惘。在流浪的途中爱上你，在流浪的途中道别离， 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一二五八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一二五八。 每一次困难都是一次蜕变， 每一次泪水都是一次醒悟， 每一次抉择都是一次进步， 每一次进步都是一次成长。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春风里，听见经典诵读会，7月21日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年轻的声音 好了，朋友们，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潮流梦工厂之每周五晚上我们的志向生活数码单元，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我身边这一位苗山他已经移步到了我们的表演区那边，准备要跟黄浩两个人一起要跟朋友们奉献出来一场这个别开生面的这个评测的环节了哈。来，苗山黄浩跟朋友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苗山，我在这里。 嗯， 好了，大家好，一会儿我要用手机给苗山拍很多照片，以及 是 苗山要自拍很多照片。 今天我特别让导播老师帮我们把表演区这边的光呢稍微的调的弱了一点点，没有那么的强曝光哈。 对，我觉得这个背景还挺好的，说实话，对于咱们俩来说都是好事。 一会儿我们可以除了拍这个， 因为背景是黑色， 对，比较素背景之外，其实可以往这边侧一下，因为这边会有很多很复杂的东西。 哦、 对对对。 我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有的手机在虚化的时候会出现车祸现场。 哦，好，那我就一会儿自拍的时候，我以那边斜着为背景好了。 都行，其实都行，因为主要是看后背景的一些虚化。 好， 因为现在咱们后背景比较干净的啊， 对， 是以黑色为主体的一个 logo 背景。 对的。 如果说咱们可以转一下，咱们比方说这个背景又是有大屏幕，又是有背景墙、背景板有颜色的话，就可能会出现一些背景的颜色或者是物体的错乱。 是的。 那么在手机在拍人像时候，就有可能会出现抠图失误。 对， 比方说，一会儿啊，我想把我的眼镜也借给苗山再用一下，因为有时候 有度数吗？ 人有点度数，对，因为有时候手机拍人像时候会发现眼镜腿儿没了， 哦， 脸在， 他会把这两边的东西给修没了， 对，就会很奇怪，哦， 就是有些合成的不太好的一些虚化， 没错。那我把 不会太晕吧？ 不会， 因为我也戴了眼镜。 来，我把我的 iPhone 10也给到黄浩来，我刚刚忘记了。 好嘞， 好的， 我来放在这个不会滑落的地方。 那么下面时间，我希望呢，这个两位可以把麦克风呢放在你们俩中间， 好， 然后呢，这样声音收起来会更加好听一些啊。然后呢，准备这个一边说着一边拍着， 好， 然后下面时间我们的这个表演区的舞台就交给二位了。 好，时间不早了，我们现在就直接马上开始。 好， 我们从便宜的手机产品开始啊，从这个诺基亚的 X5 这款手机开始。 好的。 诺基亚的 X5 刚刚我们展示过是千元机啊，999的一个价格。我们现在先去拍苗山的一个， 都是半身吧， 都是半身 、 啊、但是黄浩要保证这个距离都是一样的哈。 好 OK， 嗯， 我的方向是统一的往这个方向上拍。 好， 因为我们不能保证说大家消费者在拍照的时候都拍到后背景是一个干净的统一的，比如说 没错， 因为还有很多树叶的时候，那我们拍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符合真实场景的一个凌乱的局面、嗯 嗯、而且这个方向的话是不是还能够拍到一梦的照片？ 应该是都能拍得到，除了你的脸可能拍不到。 我的脸肯定拍不到，有两个大显示器 被 挡死。 对， 我很放心啊。 所以看他智能 AI 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把所有人的脸都抓到？好像 结果发现 P 把我的脸 P 在了里边一个，吓死了。 好， 来，好， 我们现在 准备拍第一张。 我们现在启用了这个诺基亚这款产品的有一个叫做它美，我们现在是美肤开启的模式。 好，美肤开启模式。 嗯，会启用它的一个就是人像虚化背景的这个模式，就是人像。 我觉得呀，苗山，你可以把话筒摘给黄浩。 不用摘， 我们挪过来， 转过来。 好，哎，对对对， 好。现在我们先给苗山来拍第一张照片，这是启用人像的虚化的模式。 看你 们。 嗯，好，三 二 一。 哎，苗山会笑到僵掉一会儿，肯定的。就拍这么多手机，这么多张。 我们先不给苗山看照片，一会儿我们直接传给你，直接大屏幕上看。 好，一会儿我们就统一传过来看。 好，这是第一张，这个就是后背景的虚化模式。这个手机我们讲过了，它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模式，好玩的是那个就是双相机的那个模式哈。 嗯， 我们来用双相机模式来拍一张。这张 既有苗山又有黄浩。 对，这张模式你就看到说它既就是有两个人的照片 在一起，在一起， 好， 在一起，在一起。 而且这个模式还有个很好玩的功能， 嗯、 当然我确定我每个都开了美肤哈 啊， 它有一个比较好玩的模式是会有这个就是一个像类似于 emoji 一样的功能的，就是那种就是卡哇伊的人物的这么一个东西。 卡哇伊 没。好，我们来拍张这个照片来给观众展示一下，三二一，嗯，好，这就是来了第二张，最后一张，这个苗山要试一下这个手机的自拍。 好， 好， 我们把它给调到这个。自拍的模式下，现在还是这个，等一下，现在还是这个双画面的模式， 双画面的模式啊。我们把它再调到自拍模式。苗山自拍时候要掌握一下啊，这个所有的手机在自拍的时候都要在同一个距离当中。 我想问一下、 啊、 大部分女生自拍是竖着自拍是横着自拍？ 应该都 是竖 着 是吗？因为我们其实男生很多自拍是这么自拍的， 因为我们就是比较好够那个拍照按键。 我把那个动物的这个功能关掉，要不然 猛拍 耳朵，猛拍的 自己加戏，真是的。哎呀，今天我们会发现苗山这个首次在节目当中用这么多相机给自己拍手机。 但是为了好成像，我觉得是不是自拍也用横着好 啊？不，你就竖着。哎呦，我们要还原一个消费者真实的场景。 啊、 对， 喜欢怎么样就怎么。 对，对对，爱怎么拍怎么拍，就竖着来啊！一会儿我们在播图像画面时候也是竖着播，放心好了。 把这些人放进去，我 不用，其实不用。 你就美美的拍就好 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看他想尽可能的把东西放下，也就是说消费者其实有时候需要前置可能广角镜头更大一点 啊。对，因为经常会说啊，你帮我把那个牌子也收进去，你帮我把这个牌子也要收进去， 对， 你帮我把这个画面。 结果我发现说，我就得到拿着手机站到 离得很远 的角度， 操心， 哎呦，都是 对 相机的，对不对？ 对对对，来，这是第一台手机， 好， 诺基亚的 X5，好， 已经测试完了啊， 这个。就会慢慢的把这个照片就是传给我 ，对，然后我们 第二部 手机继续来。 第二部问一下、这个小屏幕的产品，刚才自拍时候觉得握持还算 可以，可以， okay, 好，来挑战一下你的 手指。 好， 下面要试试看小米那个 Max 3了，是吧？ 就今天刚 这 么大个儿， 就是今天早上10点刚上市的这一款， 对 对 对, 对。 好，我们还是 我正手半天没给我。 大家如果想要看我们的视频亲测测试的话呢，赶紧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这个按钮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那另外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新浪微博以及这个一直播搜索关注活力982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之智享生活数码单元，女主播摇身一变变成人像 model。 好，因为那个就是网络传过来还需要时间啊、所以说 不急不急， 大家才看到这样的内容哈。 好，我们来继续啊，下一张照片、 我们来给 苗山来先去 人拍人像啊。 这个相机的其实它的整个的就是规格是比较高的，是一颗 1.4 的 dot pixel， 而且带双摄能力。我们看看就是规比较高规格的，比起千元机更高规格的产品能拍出什么样的人像来。 好的， 好嘞，来。 来看看、啊， 也是我们启用里头的这个人像模式、 啊。人像模式，人像模式，统一都是人像模式啊，不是普通模式。 有景深模式，好，三、二、 一，好， 好嘞，好，我现在开用了人像模式，然后，当然它就没有更多像它那么好玩的那种， 猛拍啊、 这种 大大意的 对功能了。然后呢，我们就用这个让苗山用这个来自拍一下。 嗯，今天苗山在 C 位要出道啊，准备 自拍也是有这个人像模式的。 嗯， 注意一件事情，这个顶上应该是没擦干净，很多人自拍就会发现说为什么是白蒙蒙的一片， 那是因为自拍摄像头被污染了。 对， 打电话的时候 请擦一下， 对， 这样的话会比较好一点。 好、哦、干净多了啊。对对对，果然是。哎 呦，一下摁灭了。好， 好， 大家好， 继续来啊！哎呀，这个烈焰红唇的感觉， 自动虚化的很棒， 非常棒，尤其是背景的这种呈现还是非常好的感觉。好，拍完了， 好， 自拍已经拍好了啊！小米的 Max 3， 对， 这是我们今天第二部的手机。一会儿我们会把这每一部手机的拍照这个结果的照片呢，都发到我这边来，然后统一通过我们的播出系统给大家去呈现一下每一个手机拍的人像拍照以及自拍会是什么样子。那么问题来了，第三部手机又会是什么嘞？ 好，这段时间我们会贵一些了，用这个 第三部要贵一些了啊。好，你过去说，这边听不见你说话。 好， 逆光也清晰的， 这个逆光更清晰。X21，我们拍摄时候会加上逆光的功能，我们也会加上这个人的美颜的那个效果。 嗯 ，vivo 的X21啊，逆光也清晰，感受一下，测试人像拍照到底有没有些什么改变之类的。 对，好嘞。 其实现在像这样的情况之下，苗山没有逆光，它只是有一个背景光，有一个轮廓光而已。 对， 嗯，所以它的逆光的这种功效可能不会那么的明显，我要在这边先说一下。嗯， 当然我们还是为了苗山的上镜更好，我们开了美颜功能。 嗯， 我们看看不同手机 的 美颜。 苗山的五官还是挺立体的。 对，我们看不同的手机的美颜。 要僵了。 好，来，准备。 山根长到脑门啊！ 三、 对， 二、一， 好， 好， 拍完 来，就是。 其实我对那个X21还是很有信心的。 嗯，你看这个手机，你可以让苗山看一眼，这个虚化的质感是不是不太一样？因为比如说后面那个982的质感，后面那个 虚化的 幅度就不一样了，跟前面几个不太一样了。 多 pixel， 再照一张。 嗯， 把这个删掉。 为什么？ 来。 感觉像气吹的一样。 来准备，其实是因为现在的光在这边，它的下半就是这块是有个黑的部分。好，再来，我们三 二 二 一，好， 好嘞， 走你，棒棒的， 好嘞，再来，这样也因为是光的原因，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好，来，让苗山来试一下它的， 我得亲手给它删掉。好，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好的， 然后我们再给苗山调出来它的自拍啊。自拍我们也是用这种就是美颜的模式，因为我想大部分用户其实女生不太会用什么都不开的模式来拍， 而且现在女生甚至都会用很多的这种神奇的第三方的相机软件。 对， 像什么各种各样的这种神奇的， 留下一张你最喜欢的照片。 好，挑选完成了吗？ 好了， 好，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我们得要加速 加快 速 度了。 对， 好， 销毁了一张。 我们允许 继续来，我们用第四部啊，第五部手机。 第五部手机是 来第五部手机， 第四部， 对，是一加六这款产品。来，不用，我过来。 这个麦克风你可别动它呀，这个声音很大啊。对，哎，我求你了。 我们依旧来这么拍啊，依旧来拍这个人像的模式，背景虚化的效果。好，来， 好， 三。 二 一，好。 苗山的这个面庞啊，是越来越变得很僵化了，就好像这个打多了肉毒素一样。 好， 已经真的笑僵 了。以后你就给你改起个名吧，叫肉毒 Queen。 好，现在我们来可以拍一下这个自拍的一个效果。 好 嘞。 哎，小米那个 Max 还没有用啊。 Max 刚才 Mix 对 Mix 还没有用。 我们把特殊的一些放在最后， 好， 特殊的一些体验。 怎么这种？脸一僵，别看着了。 好，我不看着， 没有人看着， 不看着， 这个一边有人在看着盯着自己拍自拍是特别特别尴尬的一件事情啊。对， 留下一张你最喜欢的， 就一张就可以。 好，就一张，一条过啊，以后盲生感觉 一条过，一条过， 接着往上去走了。 好， 选择的是 要高级的一些啊。 我们先把特殊的一些产品留在最后、啊。 好， 好，我们用这个华为的这个 P 二， 好，用华为的 P 二零 Pro 来去拍。 让大师来拍一下，看看是什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效果？好，我们用华为 P 二零 Pro 来、啊。 我们用它的人像。 杨山不用帮我转那个话筒架了，它的声音太大了啊、 嗯 哦！ 好嘞，来， 准备，三， 好，准备了。 好，三，二，一， 嗯， 好， 拍摄完成， 拍摄完成， 这是人像模式啊， 这是人像模式。 嗯， 好，来，我们再让苗山来用一下这个 自拍 自拍的方式。 它是 AI 智能美颜已经开启了， 选人物模式， 对，人物模式。因为其实之前我曾经使用了一款手机在拍这个人像模式的时候，发现它就会把这个背景的虚化虚得有点大方， 有点过分啊， 尤其在拍合影的时候 啊、哦、后面也人也给你虚掉了，是吗？ 就是在后排的人就没了。 现在应该有新的手机产品是会侦测你上面有多少个人，人是不虚化，只对景虚化。 哎，这个很智能。对， 哦，怎么回去、 啊、这个有是有后幕键的啊。 好， 好，这可是5000+的手机啊。 好， 好，不拍完就不要再回头看了。 好，继续来看下一部手机。 好， 下一部手机 用 选择这个三星的 S9。 好， 也是没，就是 高级货啊。 我先选择没有那个特殊的一些 三星 S9 结构设计的哈。 好， 好，来， 三星的 S9， 因为它会自带这个像拉风箱一样的对焦。 哦，不是拉风箱，它也是全像素双核对焦、 啊、 对，它也是双核对焦。好，我们来继续用这个模式来拍一个，注意哈，这个手机它的后置是不是双摄 啊？对，它是后置单摄， 单摄，但是它能够拍出怎么样的效果来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哈， 看看到底这个单摄的效果， 你看我 能够劈开一些双摄。 哎，等等等等， 哎，好几次，我跟大家说说啊，他每一次都是调好了， 哎，开始要说话， 我就咧好嘴。啊，先我再说一下，它不是双摄。 好， 来来来， 来来来，我们 回见， 拍描山这张、 啊， 好，好，准备。 三二一，好， 一 拍完了， 好嘞。我们再来毛山来拍一张， 我还蛮喜欢这个壳的 前置自拍 啊。 啊，对，但是很便宜这个壳。 前置的自拍会成效果。 我们拍那个自拍背景虚化的一个群像， 好的， 等下我给你擦一下、 嗯、 顶上是比较脏。这个提醒真的非常的重要，就是大家当发现自己的手机拍照会很糊 或者 有 炫 光晕的时候，接着拿衣服去擦一下前置或者后置摄像头的部位，非常有用。 建议是纯棉即可，没有必要非要用眼镜。 我今天这个衣服其实就是可以的， 特别的好，特别好。来，然后先拍自拍，拍自拍，注意掌握距离啊，都是一臂距离，不要远，不要近。哎，怎么突然间错愕了呢？ 哦、 怎么就回事？ 那可能失真，下次请慢点儿、哦。 他提示什么？ 他说， 他提示图像会可能失真，让你自己慢一点拍，是吗？ 要不再来一次？你现在用的是广角自拍模式。 哦，模式不对。 挪了下，用这个拍，重新拍。 自动， 对，自动，对。 好。那果然用自动了之后，这个人的表情都会变得好看了一些啊。我们的节目还有12分钟，要快了。嗯， 好了， 好，我们要拿一个比较奇怪的产品。首先，让苗山来习惯一下。当这样，我们先用这个给他后面拍吧，因为这个后置倒是其实 会很好，因为跟那个其实它比那个就是它跟小米的Max 2更高档一档。 嗯， 也是用这个人像模式来拍摄啊。 先用后置拍一下， 不擦干净。但注意，这是一个广角长焦的双摄，所以它拍人像的焦段会不太一样。 哦， 你会看到这个照片的焦段会不太一样。 好，所以可能你要离得更远一些，是吧？ 对， 请退出直播间。 对，三二一， 好， 好， 拍完， 然后请 到我了， 请苗山来。 而且今天啊，我们你看，大家伙可以看我的这个 T 恤上面就有一个这个样子，就很有意思啊，就是拳头对拳头，剪刀石头布的感觉，表示一种什么，要有一种对抗，我们要用不同的手机产品进行相互的这样的一种对冲评测。我不知道朋友们是否能够理解得了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节目的用心，连 T 恤都用进去 了已经。 好， 对， 我是翻过来， 就基本上大家都会选择把它自己 好好的 翻 过来以后拍好了。 下面我们就要选择 iPhone X 是吗？ 不是，选择有比较有这个 OPPO Find X 特别的两个产品了。 好， 首先是这部就只剩 首先我们用小摄像头的 Vivo Nex， 我们先来拍一下它的后置的部分啊。 好，后置的 部分它也是有这个美颜以及这个背景虚化的功能的，其实跟 X21 是一样的、啊、 嗯，对， 但是呢它的整个的这个规格会更好一些。来，我们来拍一下啊。好，大光圈模式开起来，三 二一， 小礼物走一走。 好，来，来让这个苗山再来看一下他的。 好，哎呀，清晰度好好，哎呀，喜欢。 注意，升起来了。 哎呦， 对对对， 我剪一下美颜。 我很负责任告诉大家，其实苗山在之前我们拍我们身后这个大的海报节目组海报的时候，都没有这样被摄影师拍过这么多张照片，都是一条过的。但今天真的不一样，今天过年啊。对，来，下面是自拍的时间。 好， 拍好了。 好。 好。最后下面用 最后一个是这个 Find 的 OPPO Find X、 啊、Find X 我们一会儿会展示一个新的一个部分哈。 嗯， 好，我们首先来先跟大家看大家拍的是它的这个 后置 的部分， 后置头的一个 人 像模式， 后置它是1600万加上2000万， 非常好的一个这种， 而且它有光效模式。 嗯，就是只是笑啊，不能哭，光效模式。 我选了它默认光效是叫自然光啊，我们以自然光模式给它拍一张。 好， 好，然后 咱们直播间里面的灯光还是比较亮。 等一下前置模式我们要进行一个新的操作、嗯、就注意一下它的前置这个地方呢，它会有一个就是要进行的一套叫做美。 这个时候啊，我觉得苗山需要起立，然后转过身去，然后让镜让这个镜头能够拍到手机的屏幕。 对，苗山你这样，你过来。 对，你要背对镜头，苗山。 现在我们带大家要叫进入一个这样的 3D 扫描的操作。 哦、 哎， 哇塞，这什么？这什么鬼？ 好了， 你 我要让开，对，然后马上按开始扫描。 那可后边就没有那五个头了。 你不可以侧面脸，要正对它才行。 要正对， 一定要正对。 对，这是在做 3D 建模， 把你的头发都要捋干净，不能够有任何的这种遮挡你的脸。哎，对，好，然后按照它上面的要求是到底向右转头。还是向左转头，转头时候眼睛不需要看屏幕啊，没有关系。好，回来， 好，回来， 回来了。 哎，老大，你往那边转，对。 好，往你的左边转， 对。 好，再回来，继续，往抬头，好。 就是简单的抬一下和低一下。 好的。 未检测到面部， 没关系，他已经检测完成了。 啊， 我感觉我在拍《新白娘子传奇》。 好， 好， 这个时候 这是谁？ 来，我们把这个手机给到镜头。 来来来，我们更靠近一点。 这个是谁？ 还是可以那个位置好了啊。好，好，好， 可以请这个导播老师给个特写。 导播老师给到我们特写了。 脱离一个你的人面部处理，你看它是一个立体。 皇后可以往后退一点，没有关系。 我今天才知道，我头发帮了我多大忙。 注意看，它有立体的，包括说，你看它有说你的是标准眼、标准的鼻、标准的圆脸。 来，再往后一点，哎，对，对着话筒说，我们 好， 好，嗯， 你看到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屏幕上就是苗山经过 3D 的人脸扫描出来之后的这一个，而现在还给了一个你的面部分析， 对，就是能告诉我们啊，我把你这个脸已经做了一个模型了， 对， 对，非常好看这个。 它的规避了一个事情，因为比如说你看这个地方，它就是有那个你的一个棱角的， 嗯， 有很多手机美颜会免成一张皮，一张平面， 对， 好，这个时候我点一下注意，它底下有个叫定制美颜， 好，定制。 好， 就可以美哪里呢？ 对，点击面部五官，你就可以去调整，是调整精致的、萝莉的， 还是 模 特 的？ 哎， 你要哪个？ 哦，我要模特的。 模特的是吗？ 好， 我们保存。好，我们看一下一会儿模特这个妆容能把苗山拍成什么样。好，现在请自拍。我擦一下前置的前置 摄像头。其实它的模特里面还可以再去详细定制，到底是 我们今天就是 时间有限， 时间有限， 我们就用自动模特。 我们用自动的它的这个 3D 美颜的模式去帮苗山来拍一张。 好， 我说实话啊，就是拍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个拍的是最好看的， 因为它是根据你的做了一个定制啊， 真的是。 哎，这个手机是谁拿过来？ 来，那个 我们接下来要做一件残酷的事情 ，iPhone 10 最后来拍、啊。 这两个手机怎么能在一起呢？ 这个是 来来，直接可以那个切换一下那个镜头。 对 对， 好， 好， 我们拍后置跟前置都拍啊。 好。不要忘记擦干净摄像头啊，对，要不然的话会导致有一些情况发生。 我们先拍后置， 后置 iPhone 也是有这个 人像 模式的， 有 人像 模式，打开 人像 模式， 大家还是很接受。这个也是个长广角长焦，所以说我得往后 往后一点，对， 焦段是不太一样的。自然光模式，三二一， 好， 好嘞， 拍门， 好，我们来给 人像自拍， 自拍模式。 好，自拍一下。 注意是人像模式自拍啊，不要弄到别的模式去。 我都不好意思看， 看了那么多，就是安卓手机的非常精致的美颜之后， 惨不忍睹是吗？ 我才知道我脸上长了仨包。 你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子？ 那个每一部安卓你都看不出来，对不对？ 刚才我都不知道，我只是脸上长了三个包。 你知道 3D 美颜就是可以把人的美，就包括包痘痘，是可以给它 对 没掉的。 停， 好了，那 我们回来， 完 回来。好，我们 现 在 工作，我把东西传给。 是的，请黄浩还有苗山回位啊，回到各自的位置。苗山回到主播台，黄浩回到嘉宾的位置。 好，我觉得苗山可以先讲一件事情，就是这么多不同的重量的不同形态的手机，你在用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我说实话，就是你知道把这个镜头翻过来对着自己的时候，你再看它那个在拍照前的对你的这个聚焦和成像的部分，你就知道就是呈现出来的一些区别。反正我刚才拿在手里的时候，我觉得 OPPO 的那个 Find X 啊， 反正目前是我起手拍着对着我的时候，无论是颜色也比较均衡，然后平衡感也很好，光也比较柔和，因为其实在同一个角度同一个位置拍的嘛，但是整体来说是比较真实自然，看上去真实自然。 因为那个是对你的美颜进行了一个 三 D 定制化的，那个是你自就是那个是三 D 的定制化的一个美颜，所以大家能看出说，就是一旦有这种就是我们讲比较高阶的这种 3D 扫描的功能能够给你的美颜带来什么样的效果，因为大家一直觉得说 3D 美颜是不是一个特别高大上的东西啊，是不是我日常的很多选择用不上啊，然后但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它其实还是有很多日常的一些用途的， 让它拍出来感觉就是我还是我，但是这个我好像哎跟之前的 我们的这里的网速比较慢，所以呢我现在就是传一组给小航，小航可以在手机上去导出一组来，我们 现在先来看这个一组一组来吧。 好 吧， 我们先来看 iPhone X 的吧， 我们先来看 iPhone X 没有问题，我们现在准备要先去看 iPhone X 以及华为 P20 Pro 的这几个好吗？因为在我的手机里边已经导好了，来先看一下 iPhone X 版本的苗山是这样的。 好吧，从 iPhone X 看起也就没什么， 这是刚刚那个人像的后置头拍的效果，哎不对啊，对，这是 iPhone X 的，对对对没错， 哎呦、 啊、iPhone X 的效果， 哎呦快点快点播过去， 这个是自拍的效果， 阴阳脸 这个卡粉卡得很严重啊那化妆看的是一清二楚，真太真实了，真是不得不说，成像素质还是非常好的啊。来， 就是细节非常的好， 很好。我们来看一下华为 P20 Pro 的后置头，就是温润。还挺温润， 这是用了那个自然光模式，所以你看它后边就是整个的也是有一些这种比较好的这种就是虚化的一些效果，我是用了那个自然光模式的。 来看前置自拍，明显过美颜过了哈，这个卡粉现象已经不存在了， 但是我是觉得稍微有点愣，你觉得吗？是不是饱和度饱和度过强的情况？ 还好，我觉得这个是模特的问题啊， 哎，这个 我同意导播老师的想法，对，把它放大啊，来，哎，看一看。其实你看到这个细节的地方，粉其实还是在的， 对，就和脖子有鲜明的对比，是吧？ 对，但是不得不说苗山的牙非常好， 当然天生的，完全没有 矫正过，天生丽质，完全没有矫正过牙齿。好的，这是我们第一组的照片和第二组照片啊， 对， 来看一下苗山本身对这个视频里面的呈现 效果。哎呀，还是我们的系统好。 好，这个我现在已经传过去了一部分的照片，这个因为网速的问题，我们得一个一个来。然后这个小航可以先看一下最便宜的手机拍出来的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好的， 诺基亚 X， 这是第一部传过来的照片。 没问题，没问题，我们马上来看一下诺基亚 X 的效果啊。就是长成这样， 长成这样，这是什么手机？ 这是诺基亚的 X 啊， 哎呦， 不错呀， 诺基亚 X5， 对 ，X5 不错呀， 我觉得虚化的很好。 我们来看一下头发的位置的这种边缘哈，因为时间有限，我们还有两分半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头发的边缘，其实还是可以。 哦天哪，这个脸是不是拍的变形？还是你恨我？ 千元机老大，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这个双人对拍。还是很可爱的啊， 对，它这个功能其实是很多人很喜欢的功能，就是它其实这个功能就是出了一些娱乐的一些有意思的特性。 对，第三张就是苗山这样的一个自己的自拍的效果， 稍微有点变形，我觉得 美颜有点美大发了， 对，稍微有点变形，比如说它下巴和这个叫什么呀， 就看到因为 苹果肌的部分， 就是在你的头发旁边不有我们的这个一个钢筋支架吗？钢筋支架有点往里凹啊，对。好，这是我们的第三组的照片，来自于诺基亚的 X5。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下一组照片， 小米 Max 3啊，这是一个大屏的。 小米 Max 3，要稍等一下，我把它们一一的存到我的这个手机里边去，然后呢， 再把它们投屏到我们的播出平台。 其实不用存，就直接可以点开就也可以吧。 来来来，我们准备看一下。好，这是小米的 Max 三，来一起看一下。像这样， 我觉得小米的拍出来 OK 啊。 发黄颜色， 就是小米的后置会明显觉得饱和度是比较高的。 对，照片当中的亮点是我。我在后面横着， 你在后面横着。 对对对，然后再看一下自拍，这个阴阳脸的比较明显一些了。 嗯， 而且这个眼睛也是不是瞪得太大了？但这个照片当中的卡粉现象就没有，而头发还是丝丝顺滑，很好看啊，不错。给他，我觉得还是能够比较高的一个评价的。Max 三这么大的手机，你能够拿到稳已经不容易了啊，非常好。我们继续来看下一组的照片， 是开了逆光功能的 X 二一。 好，来看一下 X21 来自于 vivo。 对， X21 的那张照片就是刚才讲到的那张，就是后置的部分能很明显的看到那个虚化跟别家有什么不一样，就是比如说青年广播生而不同那几个字跟后背景，你看它的整个的是有很明显的一些层次的。 时间快到了， 嗯，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下面将会是活力 music， 也希望您下次节目继续关注我们的精彩内容。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